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早上，你哋好啊。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哦，朝头早嘅时候都见到呢个嘣嘣嘣叫雷暴警告咧，就生效紧啦。咁啊，暂时就去到朝头早7:30啦。咁啊，朝头早翻工嘅时间咧，都会见到出边即系广泛地区咧都落紧雨噶啦。咁啊，大又好，细又好啦吓。咁啊，总之落紧雨，咁啊，驾驶人士都要分外留意，因为呢啲雨水咧。都幾容易令到你個能見度咧就較低啊嚇，咁啊，所以都要小心駕駛，小心駛得萬年船啊最緊要嘅。咁啊，局部地區有雷暴嘅，大家留意住啦。早上嘅時間，咁啊，而家都係6:09啦。今日咧就係2023年嘅9月7日星期四，農曆7月23日嘅早上，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同普通話台聯播時段晨光第一線。朝早繼續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是一种动物，这个不需要争议啦。人是一种群居社会性的动物，亦都是的。在人际的交往里面，原来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被负面的情绪去控制住我们的人生，甚至乎改变我们的性格。所以我们应该呢就要从我们认知的常识出发。所谓认知的情绪出发，就是说原来我们很容易呢就会被负面的情绪所影响，这个我们要理解和明白。其实负面的情绪影响呢比我们的感受会更加大的。例如你今天很不开心，你将你的情绪发泄了在你的家人身上，那你发泄的负面的情绪是一，但是接收的朋友你家人呢可能接收了你的负面情绪是10的，继而自己都会不开心的。负面的情绪和快乐的情绪很奇怪，原来都可以好像感冒一样传染的。那你会想将一个快乐的元素传染开去，定是想将一个不开心的感情传染出去呢？我呢就选择了前者，希望将快乐的感觉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呢就坐了在这里，朝朝早呢就跟你们见面。因为我相信快乐的情绪才会令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早上的时间6:11，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佢哋跳跳扎扎嘅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期待中我反枯燥，流浪街中的好一段日子，从未相信命运就是天意，只知道自我世界有苦恼。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等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我。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 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傲，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狂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 大家今日一起身嘅时间，个个都系 keep 住你哋嘅笑容，令到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丽。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嘅六点十六分啦，听众你哋好啊吓。啊，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就睇到咯，政府咧就好努力推行咧就夜经济嘅详情啦。根据了解，一个咧就叫做香港夜缤纷播。发展局咧就联同艺发局啊、中环街市、约合等等唔同嘅组织啦，咁啊早前咧就喺招标啊吓，喺今个月嘅月底开始咧就喺湾仔海滨水上活动，以及咧就系康乐主题区举办市集，为期咧就系十六日嘅。咁啊主打啲咩？嗱，主打呢个我有兴趣，大排档美食，每次见到大排档啊，即系嗰啲镬气够啦。好啦，就有啲怀旧手信、无人机文化汇演，以及咧就香港电影夜噶。每一日咧就下昼三点钟至到凌晨十二点钟咧就开放噶。目前摊位咧就正在开放申请噶，每个摊位价值咧就系大概12000元。好啦，咁啊呢个项目咧最初个名就叫做海滨大笪地嘅，咁啊但系最后咧就决定改名啦，咁啊改咗做一个咧就头先提过香港夜缤纷，更加将呢个夜晚嘅夜字咧就放咗出嚟啦。好啦，美食区咧就仅限于晚上六点至到夜晚十一点咧先至开放噶，咁啊届时都有唔同嘅文化工作坊就俾公众参与啦，咁啊内容亦都涵盖咗例如系斗雀，哇呢个有趣。我都好多年，定系我有冇见过斗雀咧吓？好啦，饮茶文化我就知啦。占卜风水命理，哦，去到嗰度都可以吹吉避凶。仲有啲折纸文化，以及咧就系织嗰啲蒸笼啊，茶楼嗰啲蒸笼织噶嘛，咁啊织蒸笼。好啦，主办单位亦都咧就会同本地啊多个唔同嘅设计师联会，咁啊合办啲咩咧？就香港美术画廊，目的咧就系呈现出一个本土嘅艺术作品。另外今次也融合了年轻人以及就健全及相健人士的音乐表演，到时会有1000部的无人机进行夜空表演。无人机夜空表演即是什么？即是代表夜晚表演的时间你可以着埋灯的无人机，呈现出多个不同的图案在天空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其中一大亮点。继续呢，希望香港的夜生活呢就真的好像我小时候一样所说，香港是不夜的城来的，夜晚咧，遊客又好，本地人都好，都可以咧揾到好多唔同咧屬於自己消閒，以及咧就係活動嘅一種活動，可以俾大家咧就係喺度投入啦。 我都好大挑战啊，因为翻晨光咧，如果要夜晚咁开心嘅话，我都惊自己会玩夜咗啊吓。不过听众如果唔使翻咁早嘅话咧，记得玩夜啲啊。 震撼对白斜摸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心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准场地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干掉快就满这眼苦水，我愿眼泪随风去，避免再见不安作祟，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受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上帝都讲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火，你曾用意过伸手可抱，不追究，不知道，成熟到仍未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烟去黑头。 早上的6点20分，一首的作品，它是 MC 张天赋的《秋》。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先望一望天气的、情况，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最高的气温大概31度了，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27度，雷暴警告生效紧。童话故事咁啊，因为点解咧？今日嘅主角系一只狐狸，狐狸咧就用奉承嘅办法啦，就骗取咗咧就系乌鸦口中嘅一块肉，咁啊令到乌鸦咧就好嬲啦。不过呢个故事咧就唔系咁简单嘅。好啦，当乌鸦咧上咗当之后，佢就发誓啦，我乌鸦一定要吸取呢个教训，以后唔要再俾狐狸呃。好啦，咁啊呢一日啦，乌鸦咧就企喺树上边，又担住一块肉。准备食嘅时间咧，狐狸又突然之间出现咗啦。乌鸦心谂：你一定系谂住打我嘅主意啦，我冇咁容易咧就上当嘅。正当乌鸦心入边喺度谂，狐狸会讲一啲吹捧佢嘅说话嘅时候，就忽然听到咧狐狸讲嘢啦。 狐狸就话：乌鸦，你呢个大傻瓜、大笨蛋，记唔记得上次你上咗我当啊？将一块咁好食嘅肉咧，就送咗俾我。呢件事可以睇得出啊，你哋乌鸦咧系天下间最冇用嘅动物。听咗之后咧，咁乌鸦梗系嬲啦，佢就好嬲咁讲啦：你哋狐狸成日做坏事啊，冇资格指责我哋乌鸦。你哋立坏心肠啊，一定会得到报应噶。乌鸦仲想继续讲嘅时间，佢就忽然之间发现自己嘴入边嗰块肉咧，又跌咗入去狐狸个口入边啦。狐狸个样就梗系得戚啦，又上咗当。乌鸦继续好叻，告诫自己唔单止咧就要抵御奉承嘅能力，仲要抵御啊俾人闹嘅能力。如此类推，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好啦，有一日树上面嘅乌鸦又得到一块肉。忽然之间，狐狸又在树底嗰度出现，乌鸦即刻提高警觉，告诫自己，无论狐狸讲啲乜嘢，自己坚决唔好开口，嚿肉千祈唔好跌出嚟。不过乌鸦等咗好耐咧，都听唔到狐狸讲嘢。乌鸦心入边喺度谂：啊，狐狸系咪见唔到自己咧？狐狸系咪唔知道担住一嚿肉咧？谂咗谂咗好多嘅嘢，于是乎佢咧就同乌鸦啊，佢就同狐狸讲啦。你今日有啲咩招式啊？即管使出嚟啦！睿智嘅听众一听就知道，乌鸦就系咁开咗口，又中咗计啦。乌鸦同狐狸呢个好简单嘅伊索寓言故事，其实狐狸咧成日都系想呃乌鸦入边嗰块肉噶。呢个故事咧，其实都话俾我哋知道，原来有阵时我哋嘅虚荣心会俾人利用，有阵时我哋愤怒会俾人利用。有阵时我哋嘅好奇心都会俾人利用，我哋应该有自知之明，安守自己嘅本分，做好自己嘅份内事，其实已经足够啦。好多时敌人太过强大，会显得自己嘅脆弱，令到自己咧乱咗自己嘅步伐。咁样嘅话，做好多嘅事情就好容易会上咗其他人嘅当噶啦。 血缘会粒碎碎如尘，散发曾有的不屑天真，就是梦看天平凡。阳光明了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光人，怀抱不灿烂，无限耀眼，愿意为海风添上足紧，用最真的感觉俯瞰，逐秒天空变化再散。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遇天人，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 天气，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情绪恐慌，一于冲荡，阳光最热烫。 歌词有阵时都讲得啱嘅，无论好嘅天气定坏嘅天气，我哋都要好好地享受一下。最明显嘅 Sika 天气之旅，见到出边27度嘅气温啦，嗱，雷暴警告属于坏嘅天气，但大家都要享受一下呢个早上。6点29分啦，听听新闻搞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新界南进行为期三日的执法行动，打击公共服务车辆交通违例事项。期间，警方发现4架小巴和18架的士严重残缺，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救助及保养规例，已经被扣查作进一步检验，警方不排除稍后会向有关司机和车主以传票方式检控。另外，警方又发现多名公共服务车辆司机涉嫌违反交通规例，包括超速、切伤白线、在限制区上落客、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已经向相关司机发出113张告票和4张传票，并且向违例停泊的公共服务车辆发出16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据报将会率团访问北韩。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应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北韩政府的邀请，刘国中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即将访问北韩，参加北韩建国75周年庆祝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延长对352项中国进口商品和77种与新冠病毒相关类别产品的301条款关税豁免期，由今个月30号延至今年12月31号。声明表示，延长豁免期将会允许当局就相关审查作进一步考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内利用旨在打击贸易伙伴不公平行为的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在2018年和2019年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表示，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完成审查之前，拜登政府不会改变前任政府对中国的加征关税政策，而目前仍然不清楚审查几时结束。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瓦尼表示，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比一带一路倡议更有价值。日前訪問中國的塔瓦尼在國會表示，戰略夥伴關係涉及所有領域，因此比一帶一路等單一的雙邊協議更加重要。而至今為止，一帶一路在出口和投資方面都不盡如人意。不過塔瓦尼重申，意大利政府在最終確定對一帶一路問題的立場之前，會徵詢國會的意見。有意大利官员透露，塔瓦尼在访华期间曾经表示意大利有可能退出一带一路，但同时强调希望与中方保持紧密联系。有报道认为，塔瓦尼在国会的讲话将会为意大利如何解决退出一带一路这个棘手的外交问题提供暗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喺出年4月1日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费，将回收物送去绿在推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 联系 联系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自由风，自由风的龙宇光。星期一至五的黄昏，我们都会同社会各界人士同听众深入讨论公共议题，俾不同的意见交流。公共广播95年，我们继续言不尽，风不息。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多成，我有个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骚动音乐加码啊！ 加码又点啫？上次我有个朋友啊，话冇得嚟睇，好唔开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个好消息，今次公开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咁究竟系几时同埋有咩嘉宾先？ 9月15日将会有林志乐、力津、顾定轩、黄明德同埋 Yuta，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招新生2023。 有咩原因令 Henry 陈显明想透过展翅清洁计划加入机电行业呢？ 细个又成日帮阿爸维修下屋企啲家电啊，咁之后我觉得机电行业即系未来个前景发展应该都有得谂噶，边处地方都要电噶嘛，关乎我哋呢个身份噶啦嘛。 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同见证 Henry 展翅之路。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嚟到6点37分嘅早上，出面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啊！早晨啊，小伯。 早晨啊，船仔你好啊。 好似好耐冇翻工咁样。 因为上个星期五咧就打风，咁你又少咗一日啦，咁所以你系、真系好耐冇翻工。 系咯，我就觉得好似争咁啲嘢，就好似我好耐冇去旅行一样。 哦，系咩？咁啊，安排一下咯。 我都想搭飛機，其實是因為真的好耐，我都沒有真係疫情咁耐就冇搭過飛機，係 啊， 啊，我都係一次啫，啱啱放完啫嘛， 好開心啊， 都開心。 嗱嗱，你呢個唔可以咁勉強嘅，你真係要開心， 我真係好開心啊！ 咁你平時中唔中意食飛機餐嘅咧？ 飛機餐，我細個好中意食飛機餐嘅喎。 系 啊，我细个好中意食噶，因为飞机餐咧觉得佢种类其实唔多嘅，但系飞机上面咧你觉得有嘢食啊，同埋嗰啲我通常食咩咧？食牛肉嘅，即系食嗰啲。如果佢有扒嘅话，我就中意食扒，中意啲浓味嘢嘅。咁我就会觉得咧喺呢个几万尺高空上边都仲有啲浓味嘢俾我食咧，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 我最开心系试过，好似唔知有一次啊，佢个飞机餐系有雪糕咯。 吓，雪糕啊！ 系啊，雪糕咧我就好开心啦，因为佢系我觉得开心嗰个位系好开心，因为咧系冇试过之前咧系 食呢一個飛機餐嘅時候係有雪糕嘅、哦，不過都係咁上下一次嘅啫。咁同埋你飛機上面食甜品咧特別開心噶嘛、 啊。我有試過咧，飛機上面嗰、那個食呢一個嘅飛機餐嘅時候咧，咁佢哋可能嗰排就做緊啲叫做特別嘅 campaign 啦。咁佢都有另外有問我要食咩雪糕嘅，咁佢就有嗰啲杯裝啊，好細盒嗰啲杯裝仔嗰啲雪糕。咁啊，通常都係有三隻味嘅，朱古力、士多啤梨同埋呢一個嘅雲尼拿俾你揀咁樣咯。我覺得都幾好啊，係啊，如果有嘢食係好噶。 唔知道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系觉得飞机餐好难食嘅、 嗯。 但系我咧系觉得 OK 嘅、 嗯。 即系我自己觉得、因为起码个种类有得俾你拣啦。同、埋我之前试过好细个，谂 Form One， 咁我飞加拿大，13个钟头机啦。我是未试过食到咁饱，我谂我食咗四餐。 哇，系咩？我细个嘅时候，通常咧食完一个之后咧，会静静地问嗰个空姐咧， 有冇多 啊？我唔饱啊，可唔可以食多个啊？ 吓咁搞 笑！跟住就拣第二种味啦。 哦， 系，不过就唔系成日得嘅，因为咧，佢哋第一每人只系一个啦，第二咧呢啲酌情权通常都系留翻俾嗰啲真系肚饿嘅人嚟，咁我就扮嗰啲真系肚饿嘅人咯，几衰啦。 不过咧系之前头先讲过啦，有好多人抱怨呢一个飞机餐唔好食啊，即系就算系好似搭咩航空公司都系咁样噶嘛。原来咧系因为当我哋喺高空嘅时候咧，我哋对于甜味同埋咸味嘅嗰个敏感度咧，会下降都成30%。 哦，系啊，我有听过嗰啲负责做飞机餐嘅总厨去到讲啊，所以佢哋去到调配佢哋嗰飞机餐嘅时候咧，系特别花心思啊。 系啊，所以佢哋系会试劲多餐单，尤其是咧，原来嗰个酸味啦。苦味同埋辣味嗰、那个敏感度咧，其实系冇乜太大影响嘅。咁、所以佢哋可能系会落多少少嘅可能辣味嘅嘢。 哦， 系啦。咁但系亦都唔系个个人都食到辣噶嘛。咁、所以佢哋唯有就落多啲盐啦。原来佢哋已经系落多咗盐啦。尤其是咧系飞机上面好干啦，二嚟就系有噪音，或者嗰啲飞机嗰啲引擎声，会令我哋嗰个嗅觉同埋味觉咧变得更加迟钝嘅。 哎呀，咁我下次如果即系仲有机会飞咧，我觉得自己应该就设定嗰啲辣椒干啊。因为植物就唔上得机啦，设定咗啲辣椒干，咁啊飞机餐我倒，我好中意食辣啊嘛，倒晒成盘辣椒落去， 辣椒油得唔得噶？辣椒油哦唔得，佢系咪当系水类咧？ 但系100ml之内应该得噶嘛，系嘛？ 应该系，但系 到时大家自己问下。 系啊，但系好搞笑，我哋特登为咗 辣，为咗食辣，食个辣嘅飞机餐。 诶、落黑椒咯， 咦黑椒都得、啊， 拎定嗰啲黑椒。 不过我中意紫天椒嗰只味啊嘛。 哦， 系啊，好食得辣啊嘛， 哦，咁冇办法啦， 正。 你系特别复杂嘅，不过唔紧要，大家就下次知道点解飞机餐特别唔好食啦。 晨光百科， 唔知道你细个嘅时候咧，中唔中意玩煮饭仔，或者系扮如果我细个，我真系试过拎住只公仔咧，就扮生 B B 嘅。嗱，点解我哋人？玩嘅时候，即系点解会咁样做呢？原来系有原因嘅、哦。全世界嘅小朋友咧，都系会观察佢哋嘅父母做啲咩，然后咧就照样学样咁样嘅。咁2011年嘅一个研究入边咧，就发现咗，咁佢哋就观察世界各地嘅四岁小朋友玩嘅情况，咁就发现咗，原来墨西哥犹太教嘅小朋友。尤加顿的小朋友就会扮整一个玉米饼，咁欧洲的市区小朋友就会扮去 office 做嘢嘅，哇，好搞笑啊！咁佢哋就主张，原来玩是一种社会的实习嚟嘅，咁等到小朋友了解翻佢哋喺世界上面系扮演住啲乜嘢嘅角色，而且咧就为咗咁样而做好准备嘅。咁另外，小朋友咧，如果系被允许带住一个玩嘅心态，咁就学得更加好啦。可能咧，小白都会明白咧，小朋友咧玩住咁学嘢咧，系特别开心嘅。嗱，英国南威尔斯大学嘅博士咧，亦都同佢嘅同事喺2009年嘅研究入边咧，就俾小朋友玩拼图啊，即系 puzzle。咁佢咧就一半就俾人要求坐喺台嘅侧边，咁啊专心去做 puzzle 啦，去玩 puzzle 啦。哇，好惨！突然间觉得，因为咧船仔我咧系劲唔中意玩 puzzle， 我觉得 puzzle 太复杂，尤其是如果系一啲 同一個顏色，即係可能淨係得黑色嘅，成個 puzzle 都係黑色，或者成個 puzzle 都係白色咧，真係好難玩。不過我諗佢哋嗰啲係簡單少少嘅。咁另外一半嘅人咧，就可以俾佢哋坐喺地下嗰度，咁而且就鼓勵佢哋玩 puzzle， 又唔係話叫佢做東做西嘅，咁只不過咧就叫佢啊，你可以坐喺度嘅，你可以玩其他嘢。不過最好咧，你玩 puzzle 就更加好啦。大家估下究竟边一组嗰个砌 puzzle 嗰个速度最快呢？虽然咧坐喺地下上面嗰一组嘅小朋友咧，睇落好似好似唔系好专心，你咁样玩嚟玩去得唔得噶？但系原来佢哋咧系快过钻研 puzzle 嗰一组，即系坐喺台上面好努力咁样揾 puzzle， 有冇砌 puzzle 嘅嗰班小朋友嘅，系快好多。玩咧睇落去就好似长咗少少啦，或者混乱，冇乜意义咁样。原来咧呢一个先系我哋与生俱来嘅学习方法。咁所以咧而家亦都发现到越嚟越多嘅小朋友啦，或者家长咧都会安排佢哋可能细细个嘅时候玩 play group， 咁佢哋多数咧都系透过一啲嘅模型啦，或者系砌下 puzzle 啊，倾下偈啊，玩下公仔咧，去建立翻佢哋嘅形象，或者咧建立佢哋系唔系一个。即系教下佢哋点样实习呢一个人类啦，例如咧佢哋系头先我哋讲过嘅玩呢一个煮饭仔咧，其实都系帮到我哋好多噶、哦。咁所以咧，如果同学即系大家啦，即系我哋啦，如果咧唔开心嘅时候咧，其实咧都可以玩玩咧，其实都系帮到我哋咧变得更加开心噶。 毛毛虫虫何时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痛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从真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 这首歌是李克勤的《饥饿的毛毛虫》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时装界大人阿海。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咁啊，韩国方面嘅服饰咧，当然有好多非常之靓噶啦。咁啊，上个星期咧都有开始讲噶啦，咁但系仲未讲完嘅。唔、知道喺韩国方面咧，嚟紧嘅时候。阿海睇到嘅佢哋興嘅時裝到底係邊一種嘅風格比較上多 呢？嗱，我哋咧應該之前就提過會有呢一個嘅學院風嘅時裝啦。 係啊，記得。 係啦，因為都係延續嗰啲 Y2K 嗰啲復古風咧，少少校園風啊咁樣啦。咁我哋嗰時就 remind 下大家啦，其實就可以，譬如你可以著一啲嘅短裙仔，可以襯啲長 boot 啊，或者可以長襪再襯啲比較厚底啲嘅 platform。 的那些 lovers 啊咁样咧，其实都可以营造到啲学院嘅风格嘅。 嗯。 咁然后咧，跟住我哋上个星期咧都有讲嗰啲泡泡物啊，系啦，嗰啲泡泡物咧，其实就系嗰啲类似我哋好多年前嗰啲 lip warmer 咧。 嗯，系啊，系啊。 嗰一种着法嘅，系啦。咁泡泡物你都唔难揾嘅，你上网可以打泡泡物，咁你可以睇下啲相啊，咁然后就以作参考啦。 系啊，啲女团都有着噶嘛。 冇錯啊，非常之多添啊，同埋嚟緊即係我見到啲 fashion show 咧，我都見過有一啲都特登攞嚟襯衫嘅。 哦，一係其實即係講開先講啊，韓國其實佢係咪都有啲好勁嗰啲fashion show 係即係定期會舉辦咁樣噶？ 其實咧，應該亞洲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日本就不再話下啦，即係佢哋嘅東京時裝周或者唔止東京啦，咁都會係比較多人會去睇嘅亞洲嘅時裝展啦。哦， 我就係知道日本有三大咯，即係東京啦，跟住神戶同福岡呢三個咯。 福岡冇錯啊，係啊，咁我自己就去過東京一轉啦，即係東京一轉啦。咁啊去咗嗰次真係特登過去睇嘅 Fashion Week 嘅，咁當然就睇唔曬嘅。但係其實因為佢嗰個日本地方舊啊，所以咧其實佢個 Fashion Week 咧，佢唔會淨係嗱歐洲嗰啲我冇睇過啦。咁但係譬如我淨係睇日本啦，所以我就以日本為例啦。咁佢哋是嗰個地方都舊啊，所以咧佢就唔會話啊，我淨係做四日，但係嗰四日我淨係限死咗喺一個會場裏面做。 嗯， 佢會有喺一個會場，但係然後佢周邊咧，你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館咧，你都可以去睇㗎。 哦，咁啊多元化好多喎。 冇錯啊，變咗啲 designer 咧，可能你就會比較多或者你真係我唔知佢機制係點樣啦，係抽籤定係嗰個主辦嗰個單位佢再 select 一啲。品牌，一啲 designer 佢可以行咗到一啲 main stage 啦，我哋叫做。咁如果你行唔到嗰啲都唔緊要嘅，其實咧佢另外喺個館入面當然有好多周邊嘅 booth 啦，你可以去睇佢哋嘅衫啦。但係譬如你去到南星山或者涉谷咁樣，佢都會特登會有一座嘅 building， 可能係三層高咁樣。佢裏面咧其實已經有唔同嘅designer 嘅作品喺度做一啲 exhibition， 咁其實佢都係吸引啲買家咧，去同佢哋買衫啊，去採購佢哋嘅時裝啊咁樣咯。 哦，而家就網上面亦都好犀利啦，即係睇完網上面再睇即係實體嗰啲咧，即係生意財源滾滾來啊！佢哋真係。 系啊，咁而家再加埋有啲會做下直播啦，咁樣啦，賣少少廣告啦，都因為其實嚟緊咧香港咧都會有時裝周嘅，咁九月咧九月份呢一個咧就會係九月六七八九號啦，咁都會喺會展嗰度舉行嘅，咁都歡迎公眾入場啦。當然其實都係嗰句啦，擺得呢啲時裝展咧，佢除咗想吸引呢啲普羅大眾入去睇啦、欣賞時裝之外咧，其實佢哋都好希望啲 buyers 入去咧幫佢哋，哇！我呢個款我中意嘅，哇！我就同你一攞可能攞一百幾十套咁啊，即係梗係唔受嗰個單啦。但係其實我覺得，一般普羅市民都可以入去睇下，其實真係可以欣賞一下咧。除咗香港之外咧，今次呢個叫 Center Stage 啦。其實今年嘅 Center Stage 啦，呢一個 event 咧係吸引咗，我冇記錯都有大概十八個嚟自唔同國家同地區嘅時裝嘅品牌啦，嚟到去參展嘅。咁喺嚟自啲大概十八個國家同地區之中咧，都有 around 二百個品牌喺裏邊 嘅。哇！咁係好多嘢睇喎。 咁當然不但香港好多即係分子都會去參加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我都係普羅大眾嘅，我都好想去睇下咧，唔緊要嘅，你可以上網登記又得，咁你揾翻一定會有 link 俾你去登記噶啦。另外你話我唔想上網做咁多嘢啦，我即場去得唔得都得嘅，因為佢喺門口咧其實都歡迎大家市民，你就去入去欣賞咯。咁會有分個 main stage 啦，同埋會有 mini parade， 咁大家都可以喺唔同嘅會展入面、唔同嘅場館，你都可以睇下真係一啲香港嘅 designer 或者亞洲嘅 designer。甚至乎嚟自歐洲嘅 designer， 我諗為數唔會多嘅，我諗亞洲會比較多一啲，但係我覺得都可以參考人哋嘅，即係嚟緊個時裝趨勢啊，或者佢今年個主題咧都係用一啲身心靈健康啊。 哦，幾好喎、啊！即係疫情完咗之後咧，等大家身心靈健康都可以有一個更加大嘅補充喎、 啊。是啊，即係我覺得幾得意嘅，因為身心靈健康大家都會諗到好禪啊，好冥想啊，好 spiritual 嘅嘢，但係其實原來你將身心靈嘅健康呢一方面嘅元素點樣擺落去時裝嗰度咧，大家都可以去到現場 睇下，我覺得都幾得意咯。 形象化咗啊，咁呢個都係好事嚟。同埋亞洲咧，如果唔係歐洲，當然有佢哋自己嘅風格啦。咁我哋香港既然亞洲嘅城市嘅話咧，咁我相信譬如日本啊、韓國啊、譬如泰國、越南啊、印尼啊、新加坡啲唔同地方咧，其實都有佢哋自己一個好獨特嘅一種時裝嘅觸感喺度噶。 絕對係啊！即係就算你話大家同樣喺亞洲地區都好啦，其實始終個水土唔同啊！我哋 係啊， 即係我哋由細到大，可能個 designer 佢由細到大佢吸收個水土，佢見嘅嘢都唔同咧，所以都會帶住嗰個少少嘅唔同嘅風格。譬如嗱，我自己有睇咗少少 rehearsal 嘅，香港呢、這、一個，咁我自己睇咧。其實都有啲 designer 咧，譬如會有啲中國風啦，跟住可能會有啲環保元素嘅，因為始終大家都係講嘅一啲新心靈嘅健康啊。咁譬如一啲環保元素，其實你擺落去咪好啱 feel 咯，用啲 recycle 嘅物料啊，咁樣去做一啲嘅時裝啊，咁樣。雖然並不是一啲新鮮事啊，即係我哋講用環保物料或者用 recycle 嘅物料去做時裝，唔係一啲新鮮事，但係你再加埋一啲時尚嘅設計感上去咧，件事就變得哇！我覺得就算你重複又重複都好啦，年年都講，梗係環保啦，梗係咁噶啦，你用 recycle 物料 upcycling 講咗好多年啦咁樣，但係當你每一年都有啲新嘅元素上去。我覺得每一季每一年都有啲新嘅嘢睇咯。 如果唔係咧，有咁多時裝周啊，或者嗰啲展覽咧，俾我哋知道原來即係科技同環保點樣融合啊！而家市面上都唔會有咁多咧，就係都話自己係用呢啲環保物料做嘅，譬如運動衫啦，好多都用環保物料做噶。咁就係因為有咁多即係促進呢啲叫做時裝文化交流嘅活動咧，先至可以變成而家我哋現有啊睇到市場上嘅一啲嘅貨物噶嘛。 啱啊！即係我覺得有時我哋成日都哎呀要環保要愛惜呢個地球，譬如啱啱打完風咁先算啊，大家都會叫做都少少感恩啦。我唔知係咪應該用呢個字啦，都冇想象中，因為講到哇強如嗰時山竹，即係大家我諗都歷歷在目，好恐怖噶嘛，真係吹到好驚啊嗰次。哇！大家都擔心緊會唔會哇又嚟一次啊咁樣啦。我諗今次就係一來我唔知係咩原因啦，可能都要等啲專家分析翻啦。譬如會唔會係周邊即係已經有啲地方幫你擋咗咁啲風啊？真係冇食得咁硬啊之如此類。個強度好似感覺冇山竹咁犀利嘅，個破壞力冇咁勁嘅咁樣。真係唔好睇小嗰個大自然嘅嗰個厲害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我哋真係更加要好，更加要愛呢個地球？如果我哋越破壞佢咧，你嚟緊嘅自然災害只會更加勁嘅。有時嗰、那個我哋成日話，大自然好似會有啲懲罰我哋咁樣。其實我哋越破壞佢，佢嗰個懲罰嘅力度就會越加大。所以好多時就係一個。循環嚟噶，咁我哋講緊，我哋要環保嘅時候，我哋點樣環保？唔係講緊得個講字啊，我哋可能係用少張紙巾，甚至乎你話我哋好難著少件衫咁，咁即係天氣會凍，我哋都係要著衫噶嘛。咁你點樣喺著衫之中，我哋都可以做到環保？你咪就係用呢一啲，譬如 upcycling。嘅時裝，或者一啲加入咗環保元素嘅時裝，一啲 recycle 物料嘅時裝，咁你就可以繼續，你可以扮靚之餘，但係你仍然可以將嗰個環保擺入你嘅生活入面。我覺得呢個元素係唔錯嘅。同埋你話啊，我今次去即係我自己都會睇咗少少就係今日睇咗今年喺香港呢一個叫 Center Stage 啦，今年呢一個嘅時裝展啦，我睇咗佢嘅 rehearsal 啦，其實幾得意嘅，因為咧當你出 show 嘅時候咧，你唔會淨係套衫嘅。就你賣咧，就係賣套衫，但係咧有一啲嘅配襯嘅飾物咧，其實佢唔係賣嘅，佢真係特登貨咧，係要嚟係俾啲 model 行 show 咧，行台嘅時候咧更加突出嘅。但係我覺得某一啲元素咧，其實講緊譬如我哋延續翻嚟上個星期嘅話題啊，韓國我哋講緊一啲嘅嚟緊會秋冬興嘅嘢咧，其實都係譬如我哋頭先講啲泡沫物咧，係啦，可能你會覺得都係一啲好不切實際嘅嘢喎。可能真係你唔會諗到啊！我著衫我要加對泡泡襪咁樣，但當你加咗對咧，其實你成套衫咧嗰個 look 咧真係會唔同喎。韓國人咧或者日本啊都會好中意玩呢啲嘢，或者我睇一啲 fashion show 啦，譬如睇佢哋嘅時候咧，真係會加咗啲元素上去咧，你會覺得喂原來成件事襯出嚟係唔同咗嘅喎。除咗泡泡襪之外咧，其實韓國咧今年咧佢哋會好興咧一啲頭套啊。 头套啊，即系 嗰啲头套系咩嚟咧？你会想象咧，就系话，譬如我当一件风褛，或者系一件有帽嘅卫衣，或者一件有帽嘅冷衫，你净系要咗嗰个帽嗰部分，加个拉链笠上个头嗰度。 有啲咁嘅嘢？ 冇錯啊，咁你著上去就係、是、你可能只不過真係，可能你真係一件西裝褸都唔出奇嘅喎，西裝外套。 嗯 咁你件西裝褸係冇噶嘛？但係咧，佢就係一個就咁定係要頂帽，即係你可以就咁咧，你可以想象就係、是你兩邊將佢一拼埋中間拉拉鏈，然後後邊就係一頂帽啦。或者甚至乎佢嗰個帽咧係啱啱好咧，好似一頂拉帽咁樣咧，笠喺個頭嗰度咧，真係有一個保暖嘅功效喺度。 係啊，更加咧，譬如韓國嗰啲位咁凍，佢哋即係個緯度咁高嘅話咧。佢哋會諗好多方法咧，就係保暖嘅，就係、是、因為佢哋咧，即係個天氣氣候影響啊，所以佢哋啲衫咧個層次好多，順便保埋暖啊嘛。 冇錯啊！我哋頭先講譬如嗰啲襪啦、長襪啦，佢哋今年譬如你揾 Y2K 風，我哋頭先講，可能你要加對長襪去到膝頭哥嗰啲長襪嘅，喺香港好少女仔會著，但係你去韓國、日本，佢哋真係會嘅。佢哋又要著短裙，咁但係你把大佬對腳真係凍噶嘛，咁所以佢哋著短裙之餘，佢哋會有啲咧真係冚過膝頭哥嗰啲長襪咧。可能佢真跟住真係襯對有好厚底嘅 loafers 咧，其實著出嚟都係好有型噶。我覺得、 哦、 香港可能我哋就係因為我哋嗰個天氣嘅影響，我哋四季唔夠分明啊。 嚇， 冬天唔係特別凍咧，我哋就會 少。即係夏天特別熱啊，不過 係啦，夏天就特別熱，但係冬天又唔特別凍喎。咁你可能我哋就會忽略咗，喂，原來真係呢啲少少嘅元素。可能你之前我哋我話呢條頸巾咁樣，我就當係條頸同個頭嘅保暖啊咁。但係你可以留意一下咧，其實原來呢一啲嘅冷帽啊，呢啲頭套啊，一啲帽啊，即係你需要時先戴上去，笠實個頭，唔需要嘅你咪當佢一頂帽咁樣另加上去嘅、 哦。 一頂帽咧，其實嚟緊都會好興噶。 哎呀，等我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入手，等我嚟緊冬天嘅時候做個潮人先。 冇錯啊，或者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再睇下啦，真係有啲乜嘢？喂，嚟緊秋冬或者我哋講緊2024都仲會有個冬天噶嘛？因為你嘅冬天我哋係橫跨緊十一、十二，可能嚟緊2024嘅一月、二月，我哋仲凍凍地嘅，甚至乎觀摩下人哋啲春夏嘅，咁啊真係可以咧，不妨九月六七八九，如果我冇記錯，六七八九天係啦，應該四日嘅，咁咧大家都可以入場咧去睇下咧今年香港嘅時裝展咯，因為經過咗個疫情咧，其實要復辦都真係唔容易啊。 係啊，咁啊大家多啲支持一下本地。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7:08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先有小白咧陪你哋睇一睇一个射击练习通告噶，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吓27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喺度啦，咁啊头先有小白喺度啦，白云台喺度啦，咁啊仲有船仔喺度嘅，早晨船仔， 早晨小白， 咁啊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咧，哇！Blackpink 嚟咗，因为咧黑色嘅字体加上呢个粉红色嘅卫衣，咁啊，所以咧今日 Didi 就变咗做 Blackpink 啊。 唔系粉红色，其实睇落去精神好多噶， 梗系 咯，黑色咁黑沉沉。 歌都有得唱啦，粉红粉红翠紫的脸啊嘛，今日都靓咗。 多谢多谢。咁不过今日交通真系唔靓，真系咧，可能落雨天啊，好多交通意外啊。先同大家讲下重要嘅消息先啊。咁喺九龙区噶加士居道天桥啦，去翻红隧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咯，咁因为桥面咧都唯一行车线嘅啫，咁所以需要咧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隧啦、红磡方向啦，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桥面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啦，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噶。咁另外啦，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 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噶，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何文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嘅。咁隧道方面啦，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开始有车龙啦，接近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坑口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啦，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嘅，就系咁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都是 OK 的，咁大致上啦，应该冇乜问题嘅、不过今日嘅天气呢都可能会稍后骤雨较多。 是啊。 咁路面上面可能都有几多不确定性啊。 是啊，冇错，不过我补充返有个高铁消息先啦。咁今日呢係9月7号啦，部分嘅列车呢仍然係服务取消㗎、就係因为呢受内地铁路单位通报受台风影响啦，下列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到内地嘅列车服务呢都係会取消嘅，受影响嘅班次唔係好多啫，就係、由香港西九龙站出发的 G3002 啦，同埋内地出发的 G3001 嘅，咁呢两班嘅列车咧就会取消啦，大家留意翻啦。如果搭呢两班车嘅话， 咁啊高铁咧都系好方便嘅， 系 有阵时交通咧冇办法 嘅， 因为天气影响嘅话，大家都要谂办法点样应变啊吓。 冇 做人都要醒目先得嘅， 醒目大件事。不过有时我记得有啲人咧同我讲，佢话：哎呀，我都想天生出嚟聪明啊，但系冇办法啊，我真系生出嚟咧系比较转数转得慢啊嘛。啊，我又觉得咁样听落去都系嘅，其实一个唔想生出嚟自己好聪明嘅，但有时有啲系好难诶，你控制到噶嘛，系咪啊？ 诶，靠阅读咯，我都会觉得，我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唔叻嘅人，唔聪明嘅人， 咁谦虚。 但系即系透过， 你识得谦虚系最好嘅，最怕唔谦虚嘅人 透过阅读咧，其实就可以令到自己即系识嘅嘢更加多啊，听多啲心机咯。因为其实收音机好多嘢 听，就 系 听神光 啊，吓系啊，好多我都系喺神光嗰度咧学咗好多嘢嘅。 系冇错啊，咪系嘅，听收音机真系学咗好多嘢。但系而家啲年轻人就中意玩手机多，所以其实都应该听翻多啲收音机啊。 应该系 好多嘢都唔同晒嘅， 应该系 时代巨轮啊。 啱啊，但系时代巨轮我哋适应力亦都好强嘅。 冇错，适应力强，咁大家都会诶随住呢个时代转变咧，系 啊， 系咪啊？ 所以而家可以喺网上面听翻 archive 系嘛？几好啊，就唔需要一定要抱住啊，好似我哋个年代。咁話一定要報咗收音機。 哇！細個我直頭咧，聽收音機嘅時候，有啲中意嘅節目咧，我真係會用 cassette 帶錄埋佢噶，係啊，跟住一餅餅咁擺喺度咯。咁但係都儲得太多啦嗰陣時，因為電台嘅節目，如果你一個星期五日你。边度录得晒咁多啊？ 但系某啲你好中意嘅，你一定会咁做咯。系咯，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嗰时讲过咧，佢话咧佢做嗰份工咧，即系车衣嗰啲咧工厂咧，佢话明噶，如果咧冇得听收音机咧，佢宁愿好多人都宁愿 系 咁夸张。以前听广播剧嗰啲话好犀利 嘅，系啊系啊。 我希望我哋而家又开始兴翻听广播剧啊，听翻收音机咁样。 系啦，只眼可以俾佢休息一下啊嘛，只眼依家成日对住个 mon 啊， 系啊， 反而应该听到啲收音机。 系啊，大家咁话啦都我哋都系孤人嚟听收音机咯。咁但系想讲啲特别嘅嘢俾大家听先啊。大家都知道啦，依收到个最新消息睇下先。 好， 加士居道嗰个咧，我哋更正翻啊，唔系交通意外嚟噶，系坏车啊。 哦， 加士居道天桥嗰个咧系坏车嘅，大家留意翻啦。咁但系都系仍然为一行车线封闭嘅，希望快啲拖走咗，咁啊稍后咧就冇事啦，系咪先？咁啊讲翻啦，都有啲好玩同埋开心嘅嘢。你哋大家记唔记得啊？上年五月开始咧，我都有讲过噶，全面退役嘅东铁乌蝇头列车 哦，我记得啦，乌蝇头 系啊， 阿船仔知唔知啊？你都系东铁线嘅人嚟嘅， 系啊，记得我上次喺神光度讲过，咁嗰啲铁路迷咧，即系嗰个火车嗰、那个铁路个头咧，成只乌蝇咁样 啊，所以花名嘅系啊， 系啦，嗰啲铁路迷咧就哇，就是、退役嗰日咧，全部走晒去影相， 系啊，系啊，一埋站嘅时候，个集集集集集集系咁影相啊， 系啊，船仔唔惊， 咁、我可能知系咩 旧款嗰个咯， 你有冇留意冇留意咧？唔紧要，而家咧佢可以从头服务啊，呢个列车 吓，搞笑， 点解咧？佢从头服务就唔系即系当然唔系运行啦。系啦，咁港铁宣布咧，就会将呢两卡俗称乌蝇头嘅东铁线咧，就会中期翻新列车，翻新呢个车厢咧就捐俾发展局，就会摆咗喺湾仔嘅海滨咧，就俾你展览。 哦，海滨， 海滨 长廊嗰度系嘛？ 系啦，海滨嗰度长廊嗰度就会展览，咁同埋有埋呢个活动空间嘅。咁你车装修咗之后咧，预计就可以今年年底咧就可以展览俾大家睇嘅。 咦，正喎！ 系啊，所以啊，船仔乜嘢未见过，可以睇翻嘅。 佢有坐过，点会冇啊？ 我 冇留意啊，真 嘅，冇留意啊， 有時啲嘢冇。 佢冇坐過， 佢唔係鐵路迷啊嘛。 佢冇坐過嗰個應該係。 系我同你细个黄色头嗰、那个嗰架咧。 系咩？我年轻，我唔好记得。几大都咁讲先，咁仲未讲完。咁今次咧捐赠呢两卡列车咧，就系连接埋咧驾驶室嘅车厢嘅，即系可以睇埋驾驶室。 正喎、 啊，好得意啊！反而呢啲我哋接触唔到噶嘛，系咪啊？咁啊，港铁咧就同发展局协调咗之后咧，个车厢咧就会喺呢几日咧就会经水路啦，运送翻去湾仔第四期嘅水上运动同埋康乐嘅主题区。咁、港铁团队咧就展开咗前期嘅工作啦。呢个主题区展示嘅车厢位置咧，都会铺设埋路轨，唔会净咁就咁摆车厢喺度嘅，都会有埋一段嘅路轨啦， 咪大埔墟嗰个铁路博物馆咁样咯， 系类似啊，冇错。咁啊，车厢随后咧就会按照翻设计同埋装修嘅。咁、港铁咧就自从呢个2021年起咧就推动呢个退役列车保存计划， 系 咁样咧，俾啲退役嘅列车就活出第二个生命。 哇，啱啊，啱啊。其实有阵时咧，如果我搭东铁行过近火炭马场一段嘅时候咧，我亦都会周围装下，因为装咩咧？其实喺嗰段路咧，其实有好多唔同路轨嘅。咁嗰啲路轨有阵时会停咗一啲咧，就系都几有特色或者系古旧嘅铁路喺度嘅。 嗯， 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即系虽然咧就好快脆就行过啦，咁但系有阵时都撞到，见到一秒钟都觉得开心。 系因为你好少接触噶嘛，可以睇得翻咁，令你嘅回忆又翻翻嚟啦，所以正好多。咁、所以港铁公司咧就话啦，咁呢一次项目咧就系善用退役嘅列车资源啦，为公众提供可用空间同埋美化海滨，咁、市民可以到场咧去打卡游览噶。咁、其实真系好好啊，可以咧特别系可以俾咧下一代了解到乌蝇头列车对香港铁路服务嘅贡献，啱唔啱？ 哦，啱啊，啱啊， 咁另外讲埋一个重点咧，就系改装咗车厢会成为休憩空间。 玩咩咧？ 好多嘢玩喎，原来咁啊！头先个位置你咪讲咗啦，嗱，我再提一提大家嘅位置咧，就喺湾仔嘅海滨水上运动同埋康乐主题区，佢位置咧就系喺湾仔北嘅红兴道，喺海底隧道嘅铜锣湾入口侧边嘅啫。喺红兴道嗰度啊，咁样咧主题区内咧就展示咗乌蝇头嘅列车啦，咁将会改装车厢里边做休憩空间，即系可以坐上去到休息啊，即系唔同咗咯。佢嘅 唔知有冇啲嘢可以玩，就系、是、还大家个啊，而家唔得噶，而家真系车厢入边唔可以做呢啲噶，即系 唔得啦。 有啲人中意咧，攞嗰啲扶手啊，或者玩咩单杠啊嗰啲咧， 咁我谂又唔会。 其实佢直头不如个车厢改装成为健身室啦。有啲人中意用车厢嚟做健身室。 健身室我觉得会比较唔会咯，因为好多人可能中意好悠闲咁样坐喺度啊，睇啲咁啊欣赏。 一样米养百样人啊嘛。 冇错冇错。咁将佢化身成为咧，好似海港站咁样。所以未来咧仲有啊，未来咧就会举办咩啊活动同工作坊啊，呢样先得意。 哦， 有活动同工作坊啦， 搞好多嘢喎。 系啊，同时咧就会加设一个铁路灯啦，站牌做装饰嘅。咁、旁边咧都会加入不同嘅休闲设施，即系好似会摆咗啲台凳，有露天茶座咁样。咁你话系咪好正啊？ 即系个铁路感我都几强。 系啊，咁你系可以 再加上佢摆喺海滨长廊嘛， 啊、 即系望住个维港。 同埋佢可以咧，周围咧可以摆啲露天茶座，有台有凳，咁你可以好悠闲咁坐喺度啦，又欣赏海景，又可以欣赏呢个退役咗嘅乌蝇头列车。咁、你话系咪好正咧？ 系啊系啊，咁啊睇下会唔会迟啲又有其他款式嘅。列车都一样可以摆呢度啦， 冇错。咁不列车之余啦，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唉，又系咧，真系有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啊，真系大家小心。哇，唔止添啊，有两宗啊，大家留意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有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啊。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咁另外一宗咧就系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意外，哇，车龙排到去新丰花园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 一段都已经 双方 挤塞。 留意啦，咁啊晨早流流有几单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真系要小心驾驶啊！天雨路滑呢句真系重点。 系雨松少少啊，啲时间。 嗯，冇错。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船仔啦，船仔出边点样啊？ 哇，天气咧真系唔系几好啊！而家咧落紧毛毛雨啊，同埋咧个天咧都系全部都系乌云嚟噶。 咁啊，惨啲啦！咁所以攞遮喎。 系啊，同埋咧天气都系有少少焗啊，即系湿湿立立咁样啦、你都见到咧，如果出边嘅气温最高温度咧会去到31度嘅，咁所以船仔咧而家又教下大家一个，即系纠正一下大家系咪有个错误嘅谂法、啊。 系咩？ 就系当你又热又渴嘅时候，你会唔会拣饮一杯冰水呢？ 正常就梗係會啦，特別咧有陣時如果workout 完之後啦，咁你梗係又熱又出曬汗啦，哇！如果咧飲翻啲唔好話冰水啊，飲翻一罐咧就係凍冰冰嘅汽水咧，個人知啦，哇！消暑啊！ 係嘅，嗰一下咧係特別正嘅。 係啊， 咁原來但係原來咧飲温水啊，即係常温水咧，其實係比熱水更加解熱嘅喎。 哦，係啊。 是啊，因为呢原来冰水呢会令到我们的血管很快地收缩、 嗯、 所以令到热是更加难以排出去的、 嗯、 反而呢你常温水就可以增加你体内里面的一些水分啦，去中和你的热量，而且你那个温度呢，因为始终你室温和你体温是比较似的嘛， 是 你那个肠胃不需要用额外的能量去消耗，就是 去可能加一些温度给你嘛，因为你始终你冻了它们就要加一些温度调节那个身体温度啦，咁、 嗯、 你又冇咁容易覺得攰，尤其是啱啱做完運動咁樣啦。咁、 嗯、 加埋咧，其實你飲一啲比較熱少少嘅水咧，即係甚至如果你除咗飲常温水之外，飲熱水都更加好嘅、 哦， 因為你飲熱水咧，可以令到我哋嘅毛細孔慢慢流汗啊，打開流汗啊，咁、 嗯、 啊排汗啦，咁啊令到你個人冇咁熱啦。 哦，所以咧以前即係中國智慧係厲害，點解咧？因為即係古代嘅時候有啲咩茶療噶嘛。你叫咩咩大盒啊？又喺柴寮嗰度飲嘢啊？跟住啲人又咩去科舉，又去柴寮嗰度嘆一嘆咁樣，咁啊話到咧就消暑解渴嘅，呢啲咪智慧咯。 冇錯啦，所以大家即係可能聽下中醫講啊，唔好飲咁多凍嘢都係啱嘅。做完運動可能飲翻熱水或者温水啦。 知道。 咁同大家講埋嘅今日嘅天氣，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嘅。咁稍後驟雨都比較多，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仍然有幾陣驟雨，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 好，唔該曬船仔。咁啊，而家出邊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就94%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学， 好啦，继续咧喺7:22嘅时间啦，有晨光大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电话旁边亦都咧就系邀请咗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电话旁边嘅。早晨 ，Mimi。 早晨。 系啦，咁啊，船仔都翻咗入嚟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阿 Mimi 就讲翻咧上个星期未倾完嘅嘢，就系嗰啲罐头啊。 系啊， 啲罐头其实我自己咧，可能我即系南洋人底子啊，我哋好中意有个食法咧，就攞嗰啲嗰啲罐头嘅，譬如荔枝啊，罐头嗰啲肚啊，咁咧就咁开。然后就加啲冰，甚至乎加啲冻水咧，佢啲糖浆都倒埋落去噶，跟住食埋啲生果，饮埋啲糖浆。我细个真系咁食噶，而家就梗系唔敢啦。 系咯，好甜、啊， 好甜之余咧，你味道都算啦，个营养真系难搞，系咪咧，咪咪？ 都系嘅。咁其实如果你话罐头水果嗰啲咧，咁我哋有阵时个营养指引啊，就话即系如果食到新鲜，梗系食新鲜啦。咁系啦，咁但系咧，而家慢慢咧都见到啲罐头嗰啲咧，都随着个健康去向咧，咁都会见到咧，你头先所讲嗰啲嘅糖水咧，咁、我哋已经有分话有，即系用英文就有分 heavy syrup 啊、light syrup 啊，同埋有 natural juice 嘅。咁即系咩咧？ 真噶 啦， 系啊，冇错啦，冇错啦，系啦，你所讲嗰啲咧，通常都系叫做 heavy syrup 就话高糖嘅糖水嚟嘅，系啦，系啦，好多糖喺入面。咁但系因为就系水果本身都甜啦，咁而个糖水嚟讲嘅话，两样啦，你可以用，甚至乎个水果都甜啦，使乜用嗰啲糖水咧？咁系啦，咁所以就变咗都有 light syrup 就少啲糖，淡味啲嘅，系啦。咁而讲到最健康嘅咧，其实慢慢你都会见到有啲佢直头自己都标榜系 in natural juice， 即系咩咧？用翻佢自己嘅果汁去浸住啲水果嘅。 哦，咁呢罐系咪最健康啊？ 应该个可以咁讲啦，健康啲啦，因为唔系真系用砂糖啊等等呢啲糖去浸住佢，系用翻佢自己本身嘅，咁嗰个嘅 juice 会多啲营养啊、维他命、矿物质，咁一嚟你用翻嘅话都唔会。即系话斋饮糖啦，都系一啲有营养啲嘅，咁都叫做好啲咯，系啦。 哦，咦，咁我又揾一揾下坊间喺边度有得买先，即系 菠萝一定有嘅。 哦， 哦，菠萝一定有嘅。 系啦，好耐啦，菠萝已经出咗好耐嘅啦，系啦。如果 in natural juice 就系。 好，咁我今晚试用 Mimi 呢个整下菠萝冰先。好啦，嗱，咁啊，水果其实咪大致上咧就分咗呢几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汤个罐头汤都好多唔同款式嘅，有中汤、有西汤咁样。 我最中意就系饮呢个忌廉蘑菇汤。 系，我就中意嗰啲周打蚬汤嘅。 系啦，咁啊唔知道呢两只咧，就问一问阿营养师啦，系咪都算系唔健康嘅？ 唔好啊！ 嗱，罐头汤嚟讲咧，其实睇翻中式汤，坦白讲，我都冇试过，同埋我都发觉系少啲人会话去搵一啲中式汤。 唔知咩羹咩羹噶嘛？中式嗰啲系 系啦系啊，有应该好似系有嗰个酸辣汤嘅，我记得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我都记得 系啦。咁西式汤嚟讲嘅咧，咁有好多都认为蘑菇白汁蘑菇啊，或者嗰个周打芡汤嗰啲系都系几高脂肪。咁其实如果睇翻个脂肪量咧，大部分嘅罐头汤脂肪都唔高嘅，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咧，我自己或者我都会叫咧，我身边嗰啲认识嘅病人又好啊，点都适量地去用我嚟开咗佢做一个意粉汁都得嘅，咁系啦。 哦，呢个我都成日经常我嚟做意粉汁噶。 系啊，因为真系有阵时要知道香港人即唔系下下可以买个忌廉啊，买啲材料佢由零开始去做个汁嘅。咁有阵时都系要讲方便快捷，咁所以罐头汤其实即系有啲人会去惊加好多即系 additives 添加。制落去啦，咁撇除咗呢件事嘅话，其实罐头汤最紧要就系个盐分，咁而盐分点控制就系你控制住究竟你用四分一罐啊定半罐啊咁咯，咁成罐就真系一个人系唔能够用噶啦，因为个盐分真系太过高啦。 哦，咁嗱，如果盐分就用呢一个加几多水去到控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罐罐头汤，佢真系一个人食嘅，譬如我自己，我一个大男人，我今日就系谂住嗒咗嗰个罐头汤做晚餐噶啦，加意粉咁，咁我无论加几多水都好，其实个盐分佢都系喺度噶。咁系咪就一定超标？ 啱啊，正确啊，正确啊，所以就唔会成罐成罐用咯。 啊，系噶，原来唔会成罐用噶。 系啊，譬如你一家可能三四口嘅，咁你成罐用，大家分嘅，咁其实你如果煮嘅时候你都唔再加盐嘅咧，其实佢又唔系超高盐噶啦，你识得咁样平分，系啦。咁但如果你话一个人独食嘅话，咁就真系个 quota 就容易啲爆啦个盐分，咁慢慢日积月累食下食下嘅话，虽然话脂肪唔高，但都可能变咗高血压，就是、因为个盐分嘅问题咯。 哦，要注意。要注意啊！ 我都想问一下咧，如果系即系罗宋汤呢一啲比较蔬菜汤嘅嘢，系咪会即系叫做健康过饮呢一个忌廉汤？ 我听落好似系、哦。 五个分别在就是究竟是有奶 base 定是没有奶 base 咯。咁、啊、但是我都讲其实就算是啲蘑菇汤啊那些呢，他们的脂肪都不是叫高，甚至乎现在有买脱脂出了的了、嗯。其实都出了几耐的了，不过差在就以前可能是要去某一些大型的超市先找到的。咁现在是普通的超市都见到有白汁蘑菇他都有脱脂的了。咁、哦、所以即是在脂肪上其实分别唔大噶啦，白汁啊定系咩罗宋汤，咁最大最大都系个盐分嗰个嘅挑战嘅啫。 嗯，咁如果你话啲譬如咩洋葱汤啊，又或者系日式嘅嗱，唔系净系单纯罐头，譬如面豉汤咁，其实系咪会有第二个营养需要考虑咧？ 面豉汤嘅话咧，就好多讲法就系因为面豉系一个发酵品，咁、所以咧佢嘅营养啊或者抗氧化嘅物质咧就会高啲多咁样。 哦，即系抗衰老喎。 系啊。 系啊，咁但系面豉都系咸噶啦，所以都系要适量地去控制份量。其实最紧要都系讲话个份量究竟你用几多咯。咁多咗有啲话咁掉咗佢啊，咁其实罐头就唔可以摆落雪柜啦，开咗。咁你可以转咗落去个胶盒度。咁都可以 keep 多一两日咁样去，即係可能后日啊再用过啦，咁就冇晒嘅。 咦，呢、這个都系要温馨提醒喎，系罐头要咁样挤落雪柜都唔好啦。咁啊 ，Mimi 就即係讲返俾我哋听，就要倒出嚟先，搵个胶盒装住嗰啲全气嗰啲盒啊。 系啦系啦系，因为铁罐系唔摆入雪柜，系会生锈啦，开始有滋生细菌咁，系所以记住要转咗落去个盒度。 嗯，咁呢啲就紧要啦，咁所以呢大家留意住啦，罐头係好嘅，后面话斋有阵时唔係话真係萬恶嘅，係咪一定肥呀？唔係喎，反而要注意呢就嗰、那个sodium 嗰、那个钠呀 係 呀，咸呀， 注意返营养标签囉，同埋最好就唔好咁多个人、一个人好似小白咁样饮晒成罐。 哎呀，真係独食难肥呀、啊、以后呢要掹埋 Mimi 同埋船仔一齐食先得啦。 好啊。 好啦，唔该晒 Mimi， 我哋下次星期再倾喎，拜拜。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默考尔表示，中国有可能试图垄断较低级的电脑晶片市场。默考尔正是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访问荷兰，他感谢荷兰政府之前为限制对华技术出口所采取的措施，而他和何方官员讨论了很多关于先进半导体晶片的问题，但他指出不受现行出口管制影响的传统电脑晶片技术亦都需要关注。他认为中国正是试图垄断传统半导体晶片的市场份额，这个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荷兰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今年六月推出出口限制措施，要求荷兰的晶片龙头企业阿斯莫在向中国企业出口先进设备之前申请许可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宣布，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总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援助。布林肯在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面之后又说，乌克兰正在进行的反攻行动在过去几个星期加快取得进展，形容情况令人鼓舞。美国国防部就说，新一批援乌方案之中的军备将会包括具穿透装甲能力的贫铀弹，将会是继英国之后美国首次向乌克兰提供这种具争议的武器。巴西南部受风暴吹袭暴雨成灾，死亡人数增加至36人，是重灾区南里奥格兰德州。暴雨导致河流水位上涨，淹浸街道和房屋。州政府说，全州有70个城市受灾，超过52000人受到影响，18条公路完全或者部分阻断。州长表示，今次是当地40年来遇到的最严重自然灾害，宣布进入公共紧急状态。州政府将会组织救援力量继续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是有坏车阻路，现场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车龙分别在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同埋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另外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喺半春园。另外在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道是有交通意外，车龙一节过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都是曾经有意外，咁啱啱已经清咗场，一带系仍然比较车多。仲有西行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港铁站都是有意外噶，而家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嘅入口喺尤礼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在顺利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行车缓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车龙马长。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一截过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上阳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啦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二台话你知 咩味咁香啊？似系茉莉花味、啊。 我转用咗只茉莉花味嘅空气清新剂，犀利、啊，闻得出系茉莉花味。 你知唔知茉莉花分别系特尼西亚、印尼同菲律宾嘅国花？不过虽然同样系茉莉花，但系品种唔同。所以形状都会有啲唔同。 对于印尼嘅朋友，佢哋认为咧，白茉莉花系有忠于国家、忠于爱情嘅意思，系三种国花之一。 茉莉花系常绿半万星灌木，最高可以有两公尺以上，花期有春、夏、秋三个季节。 茉莉花一般系用插枝法或者系压条法，亦都可以用分株法去繁殖。 由于茉莉花有独特嘅香味，所以除咗可以做观赏花之外，仲可以用嚟提炼香精、茶叶同埋整成香料。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内地考察以及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为青少年提供内地考察机会，会为年轻人带来什么学习体验？机构和学校在筹办过程中又面对什么挑战？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开拓新视野，今晚7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Hello， 小白。 早晨啊，嘉明。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今日咧想问下咁多位嘅拍档，有冇听过一个 hashtag 咧，叫做九月激增 September Surge？ 冇 喎、 啊， 我哋三個都好孤陋寡聞。 係咯、啊，但係等等先，呢、這個係咪網絡紅語嚟㗎？係 啦，網絡紅語嚟，即係嗰啲井井咧，就會見得到，尤其是喺北美洲嗰邊咧，好興講呢一個九月份嘅時候咧，就會一嚟到就會有 September Surge 嘅意思係激增啦，好高速嘅增長，突然之間多咗好多咁嘅意思。咁究竟係講緊九月份有啲咩嘢嘅激增？不如俾大家估下。 九月份 月饼开学去北美， 开学咯，应该开学咯，你都开学喎， 系我都开学啊， 开咗啦，孔奕泉 开咗啦 ，OK 咁乖唔乖啊你？ 有冇带翻部充啊 ？OK 喎， 系啦，咁就乖啦，系啊。依家 OCam 要乖乖地，知唔知道？ 玩到学校入面玩，知唔知啊？ 你都系乖嘅，不过你都系乖嘅，关唔关开学事啊？嘉明 轻轻啲啲咁多啦。嗱，其实咧呢一个嘅九月激增所讲嘅系啲咩嘢咧？系转工嘅数字啊！ 哦， 系啊，原来咧过往咁多年咧都有啲数据分析师咧就话，咦，原来咧睇翻咁多年咁多个月份咧，原来每一年嘅九月咧就系转工旺季嚟嘅。 竟然系九月、啊， 大家开学都要转工、啊， 即系转后又转。工 老板唔关我哋事啊，我哋冇谂过转工，呢个系一个纯粹报道。系啦，我哋继续喺度为住香港电台嘅听众们服务嘅。 最乖嘅员工已经喺晒入边啦。 系啦系啦，嗱，船仔翻紧学都翻嚟翻工，有咩好得嘅？有个学生妹喺个节目。 哎呀，我真系想讲一句，难得啊， 难得，系啊， 好中意呢份工噶，我哋 系啦，我哋好投入工作。不过咧，坊间咧有阵时都系嗰句说话啦，就系鱼唔过塘，唔大唔肥，系咪先啊？要赚钱嘅揾工要跳槽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咧？九月会 嗱呢度咧所讲嗰个嘅激增嘅比率有几多咧？不如都有啲少少嘅数字分析一下先啦。嗱，睇翻譬如话对比前嗰两个月咧，六月份开始又拉到嚟而家咧，譬如话净系喺美国某一个网站嘅新招聘咧，讲紧系平时系11万。份左右啦，但系去到九月份咧，系有187,000份嘅， 哇， 多咗好多啦。咁睇翻职位空缺又点样样咧？职位空缺平时可能计六月咁样样咧，美国整体嚟讲咧就系有920万个职位空缺嘅，一嚟到八月份咧跌到落去880万啦。咁即系话数字上又真系可以支援到呢一个九月份系有激增嘅数字嘅。咁但系究竟点解咧？点解只不过系嚟到九月一个星期啫？9月7号啫，今日已经会系喺 TikTok 上面有成过千万嘅点击，去到大家手上乜嘢叫做九月？激增咧咁嗱，有几个原因去分析点解九月份咧会咁多人去转工或者揾新工嘅。第一就系、是、正如头先船仔或者同翻学都有少少关系嘅，因为咧啲毕业生已经完成咗个暑假啦， 多咗人进入呢个就业市场， 系啦，可以翻工啦。咁所以呢个系毕业生入门个数字会多咗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一啲嘅老板们都可能会有啲小朋友，都可能会放下假、放下暑假嘅，系啦。咁变咗啲老板们咧都一家大细翻到嚟香港或者翻到嚟去佢哋。工作崗位嘅時候咧，就可以有時間睇下啲所謂嘅 resume 啊，睇下啲 CV 啊，請啲咩人啊咁樣樣。咁所以喺九月份嘅時候咧，就真係開始去請佢哋翻嚟啦。甚至乎係啲 recruiter， 即係一啲額外嘅一啲公司咧，專登去幫人哋去挖掘嗰一啲嘅公司咧，都中意放暑假嘅。 特別有多一個原因，特別喺零售銷售嗰度啦，即係嘉明呢個報告咧不謀而合嘅，因為十月咧迎嚟又係感恩節啦，跟住十一月啊 Halloween 啦，十二月咧又聖誕節啦，你都知道。跟住咧就除夕啦，嗱呢啲咧都系西方重要嘅节日嘅，佢系帮你排好晒咧，每一个重要嘅节日咧都系商家咧一个消费主义植入嘅一个门槛嚟嘅。 完全系啊，由你普通嘅公司嘅布置，你间铺头点样样去装修，以至到系你今个星期或者呢一个嘅特别节日推出啲咩嘅产品去到做销售咧，全部都系需要多好多人手去到配合嘅一啲新嘅 campaign 啊，或者一啲新嘅时令节嘅一啲东西。 所以九月请多啲人都啱数咯。 系啦，咁所以以往就不嬲话。啊，系咁，我哋九月请定先，咁嚟紧喺有放假嘅时候咧，就可以多啲人手去应付呢一个假日嘅特别销售啦，咁样样。好啦，一个疫情咧又嚟个大翻身，究竟疫情过后仲系唔系有九月激增呢一样嘢咧？ 复常噶 啦，系啦，经文就话应该系复常啦。一般嚟讲就话应该系大家都开始翻去写字楼啦， 系咯， 唔会再在家工作咁多啦。 咦，唔系，但系可能疫情之后咧，大家惯咗可能系遥距啊， 系网络销售啊，可能 或者系啦，即系可能多咗好多，可能你可以 freelance 就已经喺屋企做到，又或者系 digital nomad 咁样。 哦，但系连埋嗰间咧。專係搞 internet meeting 嗰間公司、主公司都叫啲人翻工喎， 係又係喎，佢哋係唔應該有寫字樓嘅咯， 係咯。 咁嗰個公司就阿 Z 嗰個公司啦嚇，咁但其實咧，就算係呢一啲嘅公司都好啦，佢哋都會有少少推動啦，希望都可以咧有翻啲人氣喺公司嗰度，個寫字樓唔好咁吉喺度咁樣樣，咁都會想邀翻啲員工翻嚟嘅，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吸引力啦咁樣樣。不過據聞疫情之後咧，呢一三年嘅大改變咧，就係話原來九月激增咧移咗位啊，係啊，轉工旺季咧轉咗第二個時候， 轉咗咩時候咧？ 嗱呢個咧有個玄機入邊嘅，我自己有少少嘅推斷。首先讲下究竟转咗去边度呢？转咗去一月， 一月 咁搞笑， 系啦，由九月变咗系一月份咧，先至特别请多啲人啦，多人喺一月嘅时候先至喐，喺呢个市场上面有个移动嘅走势。点解呢？一嚟可能攞完个 bonus 先至走， 哦， 似啊呢个 都系都系， 系啦，即系大家都可能喺呢个就业市场，尤其是系喺外国噶啦，嗰、那个失业率比较高嘅时候咧，都可能谂下啊，不如都有翻少少嘅安全感先， 系 攞翻个大嘅 bonus 先，咁就算真系搵唔到工，都可以搣住一阵啦，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诱因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好多人会觉得，其实过咗嗰啲嘅。劳动节啊、感恩节啊、圣诞节啊之后咧，都系一个重整公司整个架构嘅好时机。 哦，系时候剁人啦，咁系咪啊？哦， 咁有喐嘅就会有请噶啦。 真系呢、這个有供需嘅问题。头先我哋讲到好似啊。 好好啱數，又有曬邏輯分析。啊，嚟緊咧有咩節日啊？咁梗係請多啲人啦。哦，跟住咧嚟緊冇節日咯，冇節日梗係減省人手噶啦。 係啦， 跟住咧就開始咧啊，拜拜啦，唔請咁多人。同埋咧，北美咧真係一二月咧都激動噶，係激動啊，凍到一個地步咧。你都會多啲頭暈身興㗎，係 咪？ 與其係咧，你哋自己放嗰啲病假剩啊，不如咧，我哋早啲 say goodbye， 我又唔好幫，我又唔好牽絆你，你 分手總要做 winter 喎、 啊。係啊，可能真係咁樣，可能都有少少關事喎、啊。嗱，純粹按個數據，我哋去推演啦、啊，我哋推演啦、啊，扮分析啦、啊、咁咯、 啊。嗱，第一個嘅新轉計位就係一月份啦、啊，咁但係第二位多人喐嘅月份咧就係六月同埋八月嘅。咁、六月同埋八月始終畢業生個數字都真係相當之多，咁所以去到新入職啊，一啲比較入門職位嘅時候咧，招聘方面通常都係喺翻六月同埋八月去做。始终因为可能一佢哋都毕业嘅时候咧，暑假都唔放啦，即刻就去搵工，即刻就去搵钱赚钱咁样。 我哋都系咯，即系即刻回想翻，我第一份工都系九月嘅时候做嘅，即系我都系第一人生第一份长工都系类似九月一号、九月二号开工嘅。 嗯， 亦系我都系， 系啊， 谂下 小白你系咪即系你毕完业、读完书、放完个暑假，俾自己又长假期之后， 我唔 系 好记得添。 你仲记得啊？ 我唔系好记得， 你又唔好咁讲，我哋大家差唔多年纪啫。你呢句说话一下打晒三句嘅、哎，我系记得嘅，我记得嘅， 我都记得我当年系 祸从口出啊！ 啊 玩比赛嗰阵时咧，就专登系暑假玩噶嘛，又系一有台嘅一个 DJ 招聘比赛，咁但系玩完之后就啱啱好吸吸含咧九月份就签 contract 咁样。 我同阿船仔差唔多咯，又系暑期工做电台，跟住做下九月一号开工咯，系啊，系、我同你好相似噶。 所以嚟紧你都课师都系全职嚟噶啦， 系啊， 哇， 你而家都迟啦，做下做下，通常都咁噶啦，系啊，你唔走咧，电台唔会逼走你噶，系 顺理成章地， 系啊， 就将你纳入嚟咯， 你乖乖地啦，系几好啊， 几好啊， 几好。Vicky 都好，个个都好，我哋呢啲团队精神咧，好识讲嘅，系啊。不过即系你话依家香港嘅情况咧，即系外国翻翻嚟香港，其实香港个就业情况都唔系太理想嘅。好老实讲句，即系企业咧又开始缩减人手啦，精简架构啦，咁啊，香港经济又唔系好得好紧要啦，所以好似听闻说咧，今年啲毕业生咧都有少少闭翳嘅。其实， 咁其实讲真，搵工都系一份工嚟嘅。认真做嘅时候都真系要将佢做好嘅，咁希望各位如果真系谂住喺呢一个九月激增嘅月份，继续喺呢个时候揾工嘅话咧，希望你揾到份好工，全程感受啊！ There she go. What she do. Too much watching me, watching you. Mind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Too much looky, get up off me. Too much watchy, wah. Hands up in the cookie jar, they watching me, they watching y'all. They got eyes up in the sky, so pose for that camera. They follow me. Uptown, downtown, everywhere. Turn around, Hollywood, London. Snap is the sound. Paparazzi shot me. I am the economy. Follow me. Where she at? There she go. What she do? Too much watching me, watching you. Mind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looky, looky, I'm so sick of all these looky-loos. Everybody looking at me like I was the breaking news. Police got a sting, watching every step I take, every move I make, every breath I take. If they don't get up out my face, I'll send the dogs out. 5 seconds and then the dogs come out. 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the dogs come out. None of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eat. Mind your business. 下個月到佢出書添，仲要唔係普通嘅寫真寫自傳。咁啊，之前 Free Britney 嗰件事搞到都滿城風雨啦。咁啊，睇下究竟佢自己自述嘅版本係點樣啦。聽過 Will.i.am 同埋 Britney Spears 嘅 Mind Your Business。 晨光第一線，船仔。 人人都希望成为百万富翁啦，即系大家玩嗰个 game 咧，嗰、那个桌游咧，大家都有玩过噶嘛。 50/50 电视版我嗰阵时都好迷噶， 系啊，我都好迷噶。 周星驰都上过去啊， 周星驰有上过， 有 啊， 同阿李敏敏姐上去、啊。 我记得咧，我最觉得有型嗰一位嘅得奖者咧，系佢玩到去最尾嗰关，真系攞100万嘅时候咧，咪有嗰啲锦囊可以用嘅。跟住佢就话嗰个问题，佢话。佢冇用过锦囊，全程比赛冇用过锦囊。佢话我想用个锦囊，跟住个主持人就问佢：你想用边个锦囊？我想用打电话问亲友嗰个锦囊。跟住佢打俾佢阿爸，跟住爸，其实我识答嘅，我打电话俾你知，我变成百万富翁啦。 系啊， 好型啊，好型啊， 我都记得呢一幕啊，系啦，一年啦，陈启泰先生即系主持人咧。都忍唔住笑咯，因为佢原先佢个造型设定系比较铁面判官一啲噶嘛，佢惊即系面口有啲端倪啊。 嗯、 因为嗱，好老实，即系虽然阿主持人成日都话唔知答案啦，咁但系佢都有一定嘅学养水平噶嘛。咁可能即系譬如 A 系苹果 ，B 咁其实心入边佢知道系香蕉 ，B 香蕉先系答案嘅。咁、嗯、但系佢每一句讲出嚟都要好平均咯。 系啦，唔可以有任何破绽。 系啦，唔可以有任何情绪咯。不过、嗯、即系话分两头，头先即系讲。呢、這个综艺节目，香港咧百万富翁咧就比比皆是嘅，因为你喺香港求其买一层居屋啊，居屋下唔好讲私楼，都400-500万，所以如果你真系拥有一层居屋咧，基本上你都已经晋身成为咧， 恭喜晒 一个百万嘅行列啦，唔好讲富翁啦，所以咧香港咧百万咧同埋富翁咧系唔等对嘅呢一样嘢。 系嗱，不过我讲紧呢一款咧，嗱我已经觉得都算富富地噶啦，佢讲紧咧呢一个研究咧系嚟自于美国。国嘅，咁所以佢成为百万富翁，即系100万嘅美金，即系780万港纸啦， 800万港纸到啦， 都买到层楼啦， 系咯，得噶啦， 喺美国一系一间屋添啊， 系啊，富屁添啊， 系咯，咁点样成为百万富翁咧？除咗玩游戏咧，咁当然系大家辛勤工作啦。嗱，我哋一路谂咧，就会谂应该医生或者系一啲即系赚好多钱嗰啲金融大鳄咧，嗰啲真系赚好多啦。可能投资 大学嘅， 系啦，讲多咗 得嘅，有啲可能都系为人民服务赚 金融财进啦，咁样 一定大学嚟嘅， 系啦。咁如果可能系 iBanker， 咁我哋都谂，应该佢哋系赚得多啲，或者比较容易成为百万富翁。 感觉上佢哋身光颈靓咁样噶嘛，好似真系做得很好咁样。 系啦，或者医生咧，大家都知道嗰个薪金系比较高啦，咁啊工作时长又长咧，咁啊感觉好似应该都赚好多啦。咦，个研究发现唔系，第一位咧。居然唔系呢一啲嘅，嗱我哋讲第三位先， 好， 大家估下第三位系啲咩？嗱，大家应该一定见过嘅呢个职业， 赚得最多钱嘅职业啊！ 第三位应该最容易比较成为呢个百万富翁嘅职业， 见得比较多嘅， 多啊！ 一定大家都见过嘅，细个记得最多， 我医生啊， 唔系医生， 护士添啊，可能 细个老师 啱啊， 吓， 系啊，老师咧原来系第三位最容易成为百万富翁， 储到钱啊！我细个一个老师咧，成日都着嗰几套衫噶， 系咪啊？ 系啊，可能佢 节俭为 唔系好使买衫翻工啊， 节俭致富， 节俭致富之道啊！因为你做老师，你亦都唔可以太花枝招展啦，系咪先？ 系， 即系所以咧，佢有几套稳定嘅套装裙咧，系佢必备嘅咁样。跟住我哋有阵时朝头早咧好衰嘅，早会咧。会估下 Miss Dude 咧， 系着咩衫？ 系着咩衫？通常有啲同学咧，次次都估中嘅，系啊。 好叻噶，系啊！ 我细个时候有位数学老师咧，好有型噶。呢位男老师咧，系我哋即系所有女同学都心心眼噶。 系， 佢系即系冬天着皮褛嗰啲嚟。 哇！ 系啊，老师型到咁。 好嘢喎！依家仲得唔得啊？呢个阿 Sir。 我好似上两年喺街度撞过佢， 头发头发还在吗？ 还在， 系 立立令添。 正所谓有头发有办法，系啦。好，继续讲，继续 系啦。咁啊，佢系第三名啦，咁就仅次于呢一个工程师同埋会计师，系啦。咁第四、第五名咧，就系呢一个嘅商业嘅专业人士同埋律师嘅，系啦。咁但系当然啦，美国嗰个收入同香港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咧，就讲到点解老师反而系仲比较。容易致富 ，suppose iBanker 应该多啲噶嘛？ 律师都排第五啫。 但律师我见有啲朋友冇乜公开喎，呢排都我有啲律师朋友仔系啊，佢话呢排少咗啲诉讼啦，唔知点解啊吓，可能佢啫。唔知啦，可能就真係乖咗，乖咗都系令到佢冇乜收入来源咯。同埋咧，律师个机制你唔系律师唔可以接嘢做噶嘛，即系你 系啊，你要跟索列噶嘛。 系咯系啦，好叻啊真系。点解你唔读 law 啊？ 因为唔够分咯。 唔读 law 啊。 系啊， 继续继续。 系啦，咁点解讲开咧？原来佢哋嗱，我本身都谂系咪老师即系可能书香世代咧，会帮啲子女谂到。啲佢哋可以容易啲承继遗产啊！ 哇，谂得咁远噶， 系啦，我有咁样谂过，原来唔系噶，都有成 80% 嘅人咧，咁佢哋当然有投资啦，亦都系佢哋谂住系佢哋本身真系屋企系正正常常嘅，谂住白手兴家嘅，而且咧79% 嘅人咧。都是冇承继遗产，不过点解佢可以成功成为呢一个百万富翁呢？噔噔噔噔，原来是因为坚持长期投资，同埋咧，佢哋系真的好似阿 O 讲嘅，佢哋系唔系好买嘢嘅， 系啊，少啲少啲唔同嘅。嗱，譬如你做律师，你都知道哇，新光颈靓啦， 啊、 你起码架车要见得下人啦， 试下装， 好似吸引力法则咁样噶嘛。有阵时，譬如你做金融啊、律师啊、保险，特别系啦，你即系小白可能都有啲朋友做保险，成日想打开份报纸，喂，见到你咁、啊、样，咁佢都要喺社交平台咧做一种咧已经财务达到非常自由啊，佢唔系普通自由啊， 嗰、那个系 image 嚟， 系啦、啊。非常自由，自由到你都好似我咁样、 啊， 你都可以达到、 這個。虽然我都有啲做保险嘅朋友咧、啊，其实佢哋都即系师大同我讲、啊，其实我真系表面光鲜嚟嘅， 表面光鲜 都系 marketing 嚟嘅、 啊，都系 marketing 啦，所以个 marketing 咗啦。 系啊，佢哋甚至咧系会，即系佢哋买嘢，佢哋系会 list 一个清单嘅。佢、 嗯、 有成30，即系有28%，三分一嘅人咧系一定坚持我根据个清单去买嘢。嗱、嗯，而且咧系有数据睇到嘅，唔系百万富翁。嘅人喺一个食品杂货上面嘅消费咧，都成$647，即系5000多港纸啦。咁、但系咧，百万富翁咧每个月原来得$412嘅啫，即系3213，即系差唔多少咗57%。 哇！ 咁所以佢哋系即系自己系 plan 好晒，然后好有准则嘅， 应使得使。 系啊，同埋咧，我有朋友又系做老师啦，咁样咁跟住我又问佢话啊，你哋学校嘅风气系点？风气系节俭啊，因为咧有啲叫学校嘅高层咧都会一开始开学之前咧同啲老师讲啊，你哋唔好着得太奢华，我哋想校风系淳朴啦。校风淳朴咧、你记得旧时细个咧，爹哋妈咪帮你拣学校咧，成日都会挂喺口边嘅。乜嘢叫校风淳朴咧？就 系 从上而下嘅，即系当个校长咧系朴素啦、淡雅一啲啦。就會好啲咯，即如果你啲老師個個都係啊 H 字頭嗰啲名包包咧，咁成間學校啲風氣又唔同啲嘅， 都係、哦。 咁所以咧，阿船仔講好啊，我都有理由相信咧，啲老師唔係唔想買名牌，係你成個氛圍咧， 令到你唔會想買咯。 係啊，你買咗好似異類咁咧，你就唔會做噶啦嘛。 定、係其實佢哋有收收埋埋，但係禮拜六日先攞出嚟用㗎。 咁但係你一至五都要翻工啊嘛。 你一至五都唔用，你礼拜六日用得嗰两日，你都唔抵啦。其实 同埋会唔会又好惊俾啲老师或者同学撞到咧？可喺街度 系咯， 咦又真系有，我都成日撞到老师啊！ 老师都几多道德包袱嘅，其实 辛苦晒啊，辛苦晒啊！ 教育工作者们致敬， 多谢你哋啊！ 所以你哋赚钱储到钱系应该嘅。 影第一线。 八点十二分啊！晨光大线呢个环节咧，今日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好，大家好，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琴日港股表现啊，咁啊，港股咧就冇乜方向啊吓，咁啊上落都唔够十点啦，咁不过咧琴日最大嗰个消息咧就系咧闻说啊。全咧呢个内地嘅楼市咧就设呢个限制或者咧设辣椒啦，咁啊内房咧就急升啦，内房股板块咁啊，其实呢啲消息咧好似两三日就会出一出咧刺激个内房股咁样，咁依家系咪有少少内房嘅转势出现咧？而你都知道喺恒指成分股入边都几多蓝筹系内房噶啦，咁啊嚟紧关于恒指方面啊，后市又点去分析？一次过交俾 Dicky 讲啊，唔该晒。 好啊，你既然讲咗内房先，咁我就讲内房先啦。头先 O 咧就讲撤辣啦吓，咁当然大家应该都听得明啦。嗰、那个撤咧就系撤走个撤，撤资个撤，就唔系咧撤立嗰个撤。啊，真系中文咧就真系就同一个字，即系唔同同一个读音，大家都一定要听明白。咁好啦，咁讲其实喺客观嘅事实啦，过去呢段时间即系内地政府推出支持楼市嘅措施咧，可以用即系接二连三排山倒海嚟形容噶啦。咁啊，大家一定会听过话啊，即系应房就不应贷咁样。咁即系咩意思啊？就即系话有更加多嘅内地嘅民众，如果要买楼置业，佢哋都可以用我哋香港人嘅术语，就系首次置业嘅者嘅身份咁样。喺香港咧，大家就觉得唔系一回事哦。我买一层楼，我咪首置咯咁样。甚至乎即係有好多彈性啦，咁但係內地唔係嘅，佢就睇你銀行嘅貸款記錄㗎，你還曬都好，佢都當你係咧物業擁有者、借款者，咁所以咧就唔會俾你優惠，咁所以而家喺呢一秒鐘咧，其實深圳啦、廣州啦，咁跟住繼而咧就係、是、北京啦、上海咧都推出咗呢一啲嘅措施。咁亦都我都即係收下料啦，問下內地工作啲朋友啦，有啲甚至乎問下內地即係從事地產行業工作嘅朋友，咁佢哋都話嗱，起碼一樣嘢先，即係賣得多唔多咧，都未係最緊要，因為你而家啱啱出咋嘛呢啲招，咁但係起碼睇樓量咧就真係多咗好多，即係突然之間咧就活躍翻好多喎。咁當然啦，即係一啲咁快反應嘅招，即係點講咧？我哋香港講得白啲就望塵莫及㗎啦，希望就學下內地啦，因為真係當一個問題出現，真係好多利好嘅政策係推出嘅。咁當然啦，除此之外咧，咁尋日就點解會即係內房股有部分，尤其是啊嚇，即係嗰啲長期即係停牌、啱啱復牌啊，又或者財政狀況比較欠佳啊，甚至乎而家講嘅資產仲可能負數嗰啲咧。反而升得最多，咁原因咧就係內地而家有啲官方媒體都講啦，就係樓市而家即係限購啊、限貸啊，甚至乎限價啊等等咧，都已經係即係不合時宜啦。咁你知啦，官方媒體咁啊，即係代表即係內地政府都有呢個立場啦。咁事不離實，即係過去我諗兩三個月之前，我都係晨光嘅時段都有分享過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哇，咁而家的而且確又要刺激經濟，又要搞好內需，咁但係咧就業嘅信心又不足，年青人就業嘅情況又未如理想，咁你點先可以令到啲民眾係走出嚟買樓消費啊？要有財富效應嘅、哦，但係跟住而家層樓又跌、哦，咁點搞咧？咁所以即係重啟翻或者製造翻個財富效應係必須要，所以股票市場內地都出咗好多招嘅啦，即係包括係即係無論係減印花税啦，證監內地中證監又減一啲交易嘅費用啦，咁啊對於一啲內房發展商有更加多便捷嘅一啲融資嘅安排啦，包括係要喺股票市場度集資咩咁，以前可能好多要求限制嘅，又唔可以破發，又唔可以破淨，即係股唔可以跌低過發行價，唔可以跌低過資產淨值，咁而家都即係有少少放鬆咗。咁所以總體嚟講咧，就係尋日就點解會係啲個別啲內房股話，即係可以用狂升嚟形容咧？除咗即係低位夠低啦，嚇跌得夠多夠低殘啦，咁亦都係建基於頭先講嘅呢系列嘅憧憬嘅。咁因為始終畢竟即係內地嘅。即係主要嘅官方媒體啦，即係講緊《證券時報》有呢一系列嘅報導啦，咁仲有就係講緊即係都幾明確地提出咗即係好多嘅 一啲嘅即係完善內地房地產銷售，點樣可以釋放一啲嗱？而家一線城市有啦，咁其他咧非一線城市咧點樣係即係釋放翻個購買力咧？咁樣繼續推出多啲措施，所以就令到大家有啲憧憬咯。咁不過咁，即係尋日嗰個上升嘅趨勢咧，又真係有啲誇張嘅，同埋有部分嚟講咧喺美市咧都唔能夠維持一個高位嗰度，咁我覺得就即係要明白到，即係而家都仲係喺個即係救市嘅階段當中，咁啊未係話即係收成嘅，咁所以就波動性就一定會比較大噶啦。即係如果你話啊想試下即係攞少少資金搏下喎，咁我都覺得有機會等嘅，即係唔會話一支箭咁升上去嘅。 嗯，咁啊，散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課留意一下啦，轉個角度同 Dicky 咧跟進一下咧啲油價嘅表現啊。咁啊睇到咧OPEC 啦，咁啊兩大成員國啦，俄羅斯啦同埋沙特阿拉伯咧，咁啊出乎意料地宣布咧將每日咧合共啊減產咧130万桶嘅石油喎，咁啊令到咧個期油即刻上咗去啦，喺高位嗰度徘徊啦，咁啊散户股民关心啦三桶油嘅表现啦，以至咧油价嘅后市分析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喺呢方面多讲少少，好唔好啊？唔该。 哦，系啊，呢个其实都系寻日嘅事啦，吓、即系应该咁讲，过去呢段唔系寻日，应该呢段时间一段长期嘅趋势添。咁但系 O 就讲咗一个即系寻日嘅重点啦，就系即系 OPEC Plus 嘅成员国啦，咁讲紧呢一个沙特啦、俄羅斯啦，咁即係延長咗佢哋減產嘅呢一個嘅目標。咁當然啦，即係你一減產咧，或者延長減產咧，咁肯定就對佢油價個即係即時嘅刺激作用咧，呢、這個就完全毋庸置疑噶啦。咁但係你話即係講到香港個恆指蟹而家都即係好努力咁樣啦，喺廿天線嗰度即係橫行整固。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啲上游嘅即係板塊咧，咁甚至乎尋日都有啲海外媒體即係做訪問問，咁我都話哇，即係如果你話要比較咧，咁的而且確係真係就咁講比較我哋即係香港上市三桶油，尤其是以即係比較多上游業務嘅中海油嚟講咧，咁明顯地咧，即係相對一下，比起而家喺例如歐美或者係美國上市嘅一啲即係主要嘅油公司，包括好似股神巴菲特都揸咗個 D 咁樣啦，咁啊真係個股值上高又真係更吸引嘅，平好多嘅，咁收益率啊，實際上大家都睇到㗎，亦都係高好多，咁所以某程度上點解啊可以解釋得到就係話，即係883即係點解個股價可以繼續咧一路都過去呢段幾長嘅時間，咁都起碼兩個月啦，維持咗一路都喺個持續上升嘅通道裏面一路向上發展咧，咁亦都係建基於呢樣嘢啦。雖然就講緊內地嘅成品油價咧，就係冇作到調整嘅，繼續咧，因為即國際嘅油價都持續咁升啦，咁但係啱啱就內地嘅即成品油價暫時咧係嗰位即由即8月23日即調整過。到現在咧，暫時都維持住不變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如果睇個趨勢，睇內地嘅實現油價啦，睇呢個即係原油嘅需求啦，講緊內地嘅經濟都仍然都係相對地嚇個復甦嘅力度咧，都比起全球各國好多個國家都要強嘅情況之下咧，我諗點講都好，都會對即係理論上啦，特別係對於上游，例如中海油呢類企業係有利噶。 嗯，咁啊，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恒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Dicky 头先有提及个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晒。 好，唔该 Dicky， 听日再同你倾偈啊，拜拜。 看簿跟查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 ，Yes I know。改造，邪客决定好，我们不要。 做，全权给你再引路。Yes I know why though，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缓和大脑，已变了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 oh， and I'll give you all my love。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遍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why though，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流。Yes I know why though，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s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 oh， and I'll give you all my love。掌管半个界，我未能撼，为我要知请继续生，就怕我不会为生，但很有运，依附你敏感。Oh yeah， oh， 我知道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有时间真叫惊愕 ，Yes I know why though，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音符，并借你周到，假绝烦恼。You are my love， 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J 风冯允谦收到收到，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两分零钟时间同大家讲下呢一个优惠啦。近排呢都多朋友啊入戏院睇下戏啦，係咪先。咁啊，即係如果唔系你唔会见呢，即係某套粉红色戏呢个票房咁劲抽啦。係啊，直情欧美票房都好劲喎， 最后都疯魔啊。 係啊，成为今年年度嘅 number one， 我估马高罗比都几估唔到，以为佢做嘅小丑女先系最强啊！ 不过其实佢去同电影商倾嘅时候咧，佢都已经话我包保呢一套戏系过千万嘅票房嘅咁样样。 系咁啊！依家即系叫做已经嗰个热潮虽然未完全减退啦，咁可以多两三句去分析啦。因为咧，其实都系两间唔同大型嘅电影公司嘅较劲嚟嘅，因为呢个奥本海默其实都系即系呢个基斯诺法诺兰啦，咁啊即系离开咗嗰个 W 嘅电影公司嘅嗰个对头战嚟嘅， 系 咁当然啦，两个可以话少少唔可以讲平分秋色嘅，其实都系粉红色劲啲嘅，劲过一个核弹嘅，咁啊核弹之父，咁但系呢个就往后再多啲时间再同大家推荐啦，咁啊优惠环节咧就系话，喂依家咧又去翻夜场喎。 哦、 即系睇夜场啊，即系有呢个香港缤纷夜生活啊， 系 即系你响应政府咧， 系啊， 五十蚊一张票， 喂，$50一张飞咧，睇戏咧真系几平，有院线推出咁啊，夜场咧嘅优惠就系$50咯。因为依家大家譬如睇一部咧，唔系叫做咩3D、4D 啊， 又唔使 IMAX 啊， 系啊，乜 MAX 嗰啲咧，即系你认真睇套戏咧都$100+。 系啊， 佢而家夜飞咧就$50咁样，咁有另一啲戏院咧就直情咧尾场啊吓，尾场即系最后嗰场啊，11:00-12:00嗰啲咧 系。 夜生活真系开始吧，$38咋？ 哇， 系啊， 仲要咁好意头添， 抵过早场咁样， 系啊，系啊，$38， 食完个饭再可以慢慢先斯斯然然入戏院睇戏。 船仔啱你啊，你夜晚黑 send 啲 set 文出嚟噶，都系2-3，你所以可以$38睇一睇呢、這个，平过学生优惠啊！我想同你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巴九龙湾车厂有人被车撞倒，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喺早上近7:30，警方接报一名九巴男司机喺车厂天台停车场被车撞倒。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3号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发射在凌晨2:14进行。遥感33号03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及防灾减灾等的领域。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全球多个地区的新冠疫情有上升趋势，呼吁加强疫苗接种和监测。总干事谭德赛话，持续看到令人担忧的趋势，在北半球冬季来到之前，中东和亚洲部分地区的死亡人数增加，欧洲要入住深切治疗部的人数上升，一些地区的住院人数亦都不断增加。他说世卫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近来只有少部分高危人士接种疫苗，又说只有43个国家报告死亡人数，报告住院人数的只有20个国家。世卫应对新冠的技术主管范克尔克霍夫说，世卫估计全球目前有90万人因为新冠而住院，情况令人担忧，因为民众在入冬之后有更多时间留在室内，令到新冠这类透过空气传播的病毒散播。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中国有可能试图垄断较低级的电脑晶片市场。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荷兰的麦考尔感谢荷兰政府为限制对华技术出口采取的措施，并且与荷方官员讨论先进半导体晶片的问题，但他指出不受现行出口管制影响的传统电脑晶片技术亦都要关注，认为中国正是尝试垄断传统半导体晶片的市场份额，值得讨论。荷兰政府6月推出出口限制措施，要求荷兰晶片龙头企业阿斯莫在向中国企业出口先进设备之前申请许可证。中方当时批评美国胁迫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打压围堵，严重损害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敦促荷方不滥用出口管制，维护中荷企业和双方共同利益，维护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3,273点，系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47.81，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5，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5，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6.57美元，卖出1917.1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都系挤塞，车龙排翻去公主道啦，近住红磡警署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翻去公主道啦，近住红磡警署对出。咁另外大埔嘅太和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新界北总区警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太和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新界北总区警察总部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啦，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嘅啫。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青山公路啊，去翻呈祥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台。咁反方向啦，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啦，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泽安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都是排到去新山道。现在启德隧道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到落平石，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三号干线啊，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车龙都几长啊，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咧，天桥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彩虹道。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而家近住新墟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元朗嘅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朗平路啦。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车龙排翻去石埗村。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翻去大道村。屯门嘅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咁而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噶，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马场，去上水方向，车龙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大埔教老围对出。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五块田。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咁亦都车龙排到去昂船洲大桥啦，近住污水处理厂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只三号干线啦，近住奥运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挤塞，车龙排到去美孚新村啦，同埋昂船洲大桥嘅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多成，我有个好消息啊！ 咩好消息啊？ 骚动音乐加码， 加码又点啫？上次我有个朋友啊，话冇得嚟睇，好唔开心咯。 所以我有第二个好消息，今次公开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咁究竟系几时同埋有咩嘉宾先？ 九月十五号将会有林志乐、力津、顾定轩、黄明德同埋 Yuta。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啦。 神州大地风起云涌， 近代中国九一八事变 事件发生的日子，往往会同国家的屈辱有关。咁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民族主义在后面。 主持冯杰、范永聪， 今集同大家讲东三省地理以及地缘政治角力，点样触发九一八事变？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近代中国。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转眼就到廿四节气中嘅白露，日照时间较短，早晚温差渐大。 期间宜以滋阴润肺、养胃生津嘅食物去预防秋燥，例如系银耳、杏仁、梨、苹果等等。 天气凉咗，你都唔好再好似夏天咁样打大赤膊啦，要着多件衫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船仔今日做咩好啊？ 今日咧开学啦，都唔系今日开，星期一就开咗啦。咁所以咧，今日就同大家回顾下，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学生时期嘅学生相，又或者总之你穿着校服咁样都 OK 嘅。 系 哇，我啲学生相啊，有边张见得人嘅咧？ 我都冇一张见得人啊。 系啊，依家有嗰啲影学生相嗰啲优惠有冇啊？你咧？你 我嗰阵时系诶学生会 系 咧， 但系依家冇啊。咁边个负责影学生相噶？我想问。 而家影学生相好认真噶，出去影楼嗰度揾专业人士影噶， 有韩式噶。 幼稚园嘅学生相已经系大学毕业咁嘅样噶啦。 我中意韩式，我中意泰式有冇啊？咁样 点啊？按摩咩？ 韩式 我以前中学做 中式有冇啊？中式有冇啊？ 有得。 我以前中学做学生会咧，因为我哋每一年学生会都系会搞一啲优惠嘅影相活动嘅，即系好似平唔知十二蚊有几多张咁样。 就系嚟学校影嗰啲啊嘛，系嘛？ 系啊，总之就系、是、我啲同学，我系帮手喺隔篱递飞嗰啲人咯。 你会长嚟噶？ 我梗系唔系会长啦，我系隔篱嗰个文书啫。 而家咧好多嘅学生咧。幼稚園或者小學都好啦，佢哋通常會有兩個套路嘅。第一個套路咧就係、學校會邀請咗一啲攝影嘅朋友啦，就過去就幫佢哋影。咁嗰個咧就通常個價錢會比較上相宜嘅。咁、但係就未必真係影得好，因為咧家長自己唔喺度，咁老師就負責監督嘅。咁有陣時梗係未必影到家長心入邊覺得啊唔係哦，就即係其實係八二面嗰個位係最靚嘅，影唔影到或者你頭髮翹出嚟，點解唔執咗佢啊？咁所以有啲家長咧影完之後都自己中意去出邊嗰啲影樓咧，就再影嘅。咁、我承認我自己亦都有去影楼咧就帮仔仔影，咁、我系咁、个质素咁一定系会有保证啦，你可以拣啊嘛， 一分钱一分货， 同埋仲可以执啊嘛，咁、但我就觉得个价钱有啲贵起上嚟，我见过啦，有啲贵起上嚟都四位数字。 喂，我举手，我问个问题啊吓，咁、你哋成日话可以执啦， 呢、這个细路仔有咩好执啫？皮肤啊白滑 噶，精神啲啊咁样。特别咧系一啲学生相咧，影完之后要去 in 小学嘅， 系 啦。咁嗰啲相咧就点解会会叫价叫到咁高咧？ Okay. 就系呢个原因啊。 Oh. 我就系喺屋企自己帮小朋友影过一批家长嚟嘅。咁我通常自己执即系执啲碎发咯， oh. 因为始终屋企 set 头唔会 set 到好贴服噶嘛。咁系帮佢执走下啲飞咗上嚟嗰几条头发仔啊，咁、样咯。Oh. 但系我又谂翻自己当其时细个影嘅学生相咧，我回顾翻小学咁多张由小一到小六嘅相咧，全部系同一个发型噶， 系 因为妈咪剪啊嘛， 都系妈妈剪嘅。 佢强调咗好耐噶 啦， 如果用周华山博士去讲咧，呢啲系关于佢童年一个唔系阴影，同一个咧纠结嘅位置。 咦，我反而有个发型嘅童年阴影，就系我细个好，我记得好似系。二年班定一年班咁上下咧，咁我阿妈就滴咗我去剪嗰啲箭猪头 啊。哦， 系啦，咁啊剪完箭猪头之后咧，咁啊翻到学梗系俾人笑啦，面都黄啦，就青埋添。 箭猪头即系点样？ 箭猪头即系好短嘅， 有处 系啦， 即系 skin hair， 又未去到 skin，都系即系有。都有啲頭髮喺度啦，咁但係以前咧， 接近綠軍裝 嘅應該係啊，冇錯啦，咁啊都剪到個樣咧岩岩沉沉噶嘛嗰樣，咁啊所以咧翻到學嘅就俾人笑啦，笑到面都青，咁所以自此後你見我咧，其實我好少短頭髮嘅， 係啊， 係、 啊。 我永遠即係喺我心裏邊呢個係一個陰影嚟嘅。 我啲都係我有陰影喎。 你又有？ 係啊，我嗰個咧係嗱， 你要分享陰影喎咁樣。 係緊嘢，我之後會扭翻個題目落去學生相噶啦，俾你哋講下先啦。 唔係真係好好笑，因為咧我點解而家係我冇留陰噶嘛？係 啊， 個源自於就係因為我細個剪衰咗我劈陰太多次啦。 你啊，你自己剪啊？ 唔係，我自己有剪啦，出去咧揾人剪又試過啦。嗱，之前都知道微上陰係好難 carry 噶嘛。 係， 我係微上。斜音添， 即系斜音添啊！ 即系微上都算，我仲要斜埋。 即系咪有少少嗰啲空气刘海嗰啲咁嘅 friend 啊？我想问， 应该唔系啦，呢个应该出事嘅， 系出晒事啊！ 其实谂起上嚟都几前卫啊，个样 系咯， 而家 太前卫啦， 系啊，而家前卫啊， 太前卫啦， 咁就唔敢再尝试呢一样嘢啦。 即系我系，即系可能系 Gigi 嗰个好名、好出名嘅， 但系歪咗， 但系再斜咯， 哦， 即系谂下几咁。我 carry 唔到咯，我只可以话 唔紧要啦。唉， 我都试过，即系睇 你又试过啦，突然间 呢个咧系爆老公秘密系列啊。 系 佢成日都會講呢件事，話說咧，佢都唔係細個噶啦，嗰陣時係中學生噶啦。咁中學生好知整噶嘛，尤其是係男仔，身光頸靚咁啊，靚靚仔仔咁。咁話說咧，有一次咧，佢激嬲媽媽，咁於是乎咧，爸爸咧就出馬啦，你唔好嚟，我嚟，點樣呢剪頭髮咯，咁於是乎咧一個剃鬚刨咁樣就攞出嚟喺後面折， 哇， 折咗一下，跟住爸爸話 ：Oh no！ 咁跟住咧，佢就覺得，咦，點解個後尾枕咁涼爽嘅？咩事咧？咁跟住爸爸話：俾翻你啊，媽媽。咁俾翻個梳包，媽媽就媽媽繼續執手尾。跟住個爸爸即係我老公咧，跟住喊到癲咗啦。於是乎咧，爸爸又開始出動啦。我不如咁啦，我幫你寫翻封信俾校長，可唔可以容許你今個禮拜戴帽翻學？ 真系噶，戴帽翻我 要搞到戴帽啊！ 其实戴帽咧，你细个都会有啲同学特登揭起你顶帽啦， 系咯， 好捣蛋噶嘛， 系啊！你越系戴帽啊，越想揭开你顶帽， 系啊，越想知你咩事，做咩要戴帽？ 细个咧个发型咧，真系好取决你嘅命运噶， 所以咧， 即系你嘅朋友嘅。点对待你啊？如果你个发型系好咧，你唔需要太靓仔咧，你都多朋友同你玩噶。 都系 你个发型系衰咧，你自然有啲朋友同你疏远你噶啦。 男仔更甚系咪啊？ 梗系啦，我哋读男校特别啦。 以前诶，对你我不完嗰个发型好 hit 噶， 系啊， 有段时间即系 Aaron 郭富城嗰个对你我不完嗰个 中间分界。 佢系侧边少少嘅， 系 啦，佢系侧边少少嘅，咁啊分完界出嚟之后就会再吹啊，喷一喷啊，以前好兴嘅呢个 男校咧，真系嗰啲男仔喺个厕所玩好耐啊，玩个头系啊， 原来咁， 放学嘅时候。 咁所以今日我哋揾翻张学生相咧， 好啊好， 就可以勾翻大家好多嘅回忆。 喂，你揾啦，我可能揾唔到喎。我唔知点揾啊，无端点样揾张学生相？ 我就揾到幼稚园嗰啲得唔得啊？ 系幼稚园得唔得啊？ 幼稚园打下学生 学生时期嘅相就得啦。 好啦好啦， 幼稚园啦， 一齐试试佢啦。 就咁啊！ 成日都听到《三国演义》，演义究竟系咩意思呢？背后有咩中国文化？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未能分离，地震穿分都不散。 途尽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 原来是中国的古代小说题材之一，它有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它一定要用一定的历史事实为背景，以史书或者传说的材料为基础，添置一些小的细节。另外都会用章回体形式去写作，最具代表性一定是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了。咁演义最初系宋代讲史话本入边嘅基础发展而成嘅，咁但系演义呢一个名咧仲未出现噶。讲史话本咧系以歌唱历史故事为主要内容，取材于正史或者野史，有虚构，而且篇幅亦都比较长嘅，分段同埋标题亦都比较明确。至于演义呢一个名咧，就系出自于元末明初嘅时候，小说家罗贯中编撰嘅《三国演义》就系演义小说嘅起点啦。自此以后，各朝嘅史事都系有演义嘅出现，佢哋咧系同二十四史并驾齐驱，成为咗中国小说嘅创作传统嚟噶。 晨光第一线，阿欧 长知识啦，又知道演义系乜嘢一回事啊？ 系啊， 学下嘢咁啊，有一个资讯提供翻啊，咁啊呢个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哇，早上嘅11:45，咁、哦、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要留意翻啦。近排咧天气都唔太稳定啊吓，尤其是今日啦，我哋6-7出门口嘅时候咧、 嗯、 都有雨啊吓， 系啊， 雨粉粉咁样， 系啊，唔好咁早走住啊，船仔今日。雷暴警告啊！ 系啊、哎，小心啊，小心啊！ 借啲嘢上嚟，好似 咯， 留喺室内啦。咁啊，近排都有好多唔同嘅展览。 你可以车我翻学噶嘛？ 系咩？ 系啊， 冇啲咁嘅事。 school bus，school bus 系咪？school bus 啊，真系 啊！我话多啲留喺室内。近排都好多展览啦。琴日有幸就去咗呢个贸发局搞嗰个时装展啦。咁、 嗯、 啊，都感受到嗰、那个哇 fashion 嘅氛围啦。 系啊，都系一个年度时装界本地嚟讲吓，绝对系一件盛事嚟嘅。 系啊， 都见得到好多。唔同我哋本地嘅著名设计师啦，同埋一啲新冒起嘅设计师啦，都有佢哋自己嘅摊档啦， 系啊， 将佢哋最新嘅 collections 都摆晒出嚟啦。 系咁、啊、有啲 artist 朋友又有份行下 catwalk 啦，咁啊，陈汉娜啦，同埋咧，哇，呢、這个跳高女神啊，杨文蔚啦，都有出席啦，咁、嗯、样。咁但系我最深就系席间咧见到哇，陈家洛啊，就问下佢屋企个漏水情况究竟点， 系、哦、 处理好未？佢话 搞掂咗啦，系嘛？ 佢冇答我嘅，佢讲咗一个。 形容詞，係啦，個形容詞唔帶出得街嘅。總之嘅，佢大意都係搞掂咗啦，搞掂咗啦咁樣。係啊，咁啊，與此同時就喺下一層就進行呢個鐘錶展啦。咁好多時候咧，大家去呢啲鐘錶展，喂，係咪睇下名錶啊、打下卡啊、影下相啊？其實並不是噶，其實普羅大眾咧都可以咧感受同埋買到啲錶係平平地嘅，因為過往嗰兩三年咧，其實我有特登入去呢啲鐘錶展嗰度睇啦。舊時咧，鐘錶咧絕對係香港工業入邊咧好重要一個元素嚟嘅。香港嗰陣時候有四大工業嘅，玩具啦、鐘錶啦、紡織啦，仲有一個我唔記得咗，唔好問我啦嚇。咁樣，但係鐘錶係一個核心嚟嘅。OK， 咁跟住我入去啦，跟住見到咧好多展商咧，其實會去一去庫存啊，將過往咧一啲嘅叫做鐘錶咧都攞出嚟賣。其實100-200蚊咧已經買到一隻咧好靚嘅一啲叫做電子機芯嘅一啲鐘錶啦。咁其實出嚟咧個感覺咧都係幾抵玩啦，同埋幾正嘅喎。係啊， 喂，補翻先啊，電子業啊， 電子業 係 嘛？ 係啊， 好嘢嚇！我細個咧社會書咧有教 啊， 社會科啊，社會 我都有學啊。 係啊，四大工業啊， 社會係啊， 係啦， 紡織及製衣業啦，塑膠及玩具業啦，鐘錶業同埋電子業。 系啊系系冇错，我头先 up 到三个啦， 都叻嘅， 都 up 到三个好叻噶啦，摆翻晒俾老师。 我真系估唔到，原来你头先话100-200蚊都可以买到一只表，但系唔系话即系嘟嘟表 咯， 系啊系石英噶，仲要系， 系咯， 咁几好。 系石英系一个几重要嘅做表嗰个元素喺当中啦，咁所以你话普罗大众入到去嘅时候都可以拣选一下咯，或者买下自己啲心头好咯，同埋唔系下下都系要几多支火柴先系好表嚟嘅，咁啊网上都睇过啲 YouTuber 话其实香港咧好多正嘅手錶咧，其實都係講緊100-200蚊咧，就已經好襟帶啊，而且有三年保養喎。 哦，同埋咧講真，呢一啲唔同嘅工業咧，講鐘錶業先算啦，淨係嗰一支嘅針啊， 係啊， 都已經係一門生意嚟㗎啦。 冇錯啊，所以即係大家又可以認識一下咯。即係男人咧成日話玩錶玩錶啦，咁你唔一定要玩到好高端嘅，其實中低端咧你都可以入門級咁樣認識一下咯。咁啊，活到老學到老，入場感受下都好啊。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10万个只剩下10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代，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个个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满足，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鞋擦演戏擦出花火，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来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日记去争金奖，没法退也只有想， 记者跟我翻 得很，没有记者更黑夜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成像我的歌， 认得我，然后共歌手，诚实做好友。 有古巨基古 Sir 嘅作品《星战》。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啦，道指跌198点啦，标普500指数跌31点啦。至于纳斯达克指数跌148点，港股 ADR 咧就反向，有得升，升42点啊吓。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期指咧，即系港股嘅期指咧，高水50点啦。睇嚟咧，啊，今日港股咧，好似方向方面又明确一啲咯。借一提咧，重磅股腾讯咧有一个重大消息公布啊，讲下佢。佢哋个人工智能咁啊，有冇机会咧？股价都上扬啦，跟住咧带住成个恒指上咧，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资讯啦。至于呢个时间咧，要呼吁电话，嘉明系嘛？ 系啊，可以欢迎大家咧打嚟我哋1872388嘅电话热线，因为晨光 Morning Call 又就快开始啦。有啲咩特别嘅信息，譬如话生日啊，或者特别日子啊， 感谢啊， 系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阵间嘅晨光 Morning Call 环节咧，可以透过我哋节目当中将你嘅信息宣扬开去嘅， 系啦，今日打电话嚟咧，如果快嘅话啦，咁啊今日就可以即刻播出街啦， 会唔会啊？有嚟个冷手接个热烟得 系 嘛？好啊，咁即刻打嚟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啦，咁啊上嗰两集咧都收到啲 DM 啊，有啲朋友都话喂阿 O 啊，哇阿直劲咁样，又跑过南极，又跑过北极，又撒哈拉啊，又话下年再跑咁样啦。咁就想问你一样嘢，都系主持人好想问啊，你点解会跑上瘾嘅？跑步嘅心路历程系点样？我又真系想问下你啦吓。嗯， 我其实就唔系跑步跑上瘾嘅，即系 咁都唔系，咁都唔系， 唔系嘅嗱，即系好多人就行一条正路啦。我系几廿岁即系先出山嘅，唔系 先 落踏嘅。细个我就冇陆运会啊，冇成啊嗰啲嘅。咁我自己咧，其实就大概10年前到啦。咁我就好想 玩一啲未試過嘅嘢，咁就絕對唔係跑步啊！我覺得跑步好辛苦嘅，特別我見到啲人練跑啊、全馬啊、剩嗰啲咧，我覺得係浪費青春嘅。系啦，喂，讲笑，得罪大家 吓，唔紧要，你唔使得罪嘅，因为你本身系跑过撒哈拉啊、南极、北极嗰啲咧，你讲咧，其实个说服力都系强嘅。不过 当其时我系咁谂啦，即系年少无知咧，你当我系啦。咁咧，不过咧，我就系、是、觉得嗰阵时我都四廿岁啦，差唔多十年前四廿岁、四廿二岁啦。咁我觉得好似啊，搵啲嘢去做啦，即系打波，其实你已经冇嗰个体力再同年青人去竞争。咁啊，唯一一啲嘅就係啲長跑，咁你可能你就係靠自己。咁我所以咧，我第一次嘅馬拉松咧，我係報咗呢一個嘅叫做就係、是、撒哈拉，係啦，2013年。 好啦，咁第一次跑撒哈拉嘅體驗係點咧？之後又點樣跑南極、北極咧？ 第一次咧，其實嗰陣時都係覺得不如一係唔做，一做就做單轟烈啲嘅啦。咁啊，去報咗撒哈拉啦。咁我覺得另外仲有一樣嘢嘅，即、就、係、是、我最喜歡嘅就係、是。去一啲呢啲 oversea 嘅地方咧，可以同約朋友一齊，你每一個人去嘅，特別你最初嘅時候咧，係啦，咁你成班人熱熱鬧鬧，好開心嘅喎、哦。而喺個過程裏邊，我發覺咧，其中一樣嘢好好，冇信號啊。當日都冇咁緊要嘅，你諗下十年前咧冇信號咧，同今日冇信號咧係兩件事嚟嘅。十年前你都唔係好習慣，一定要100% 有信號噶嘛。今時今日冇信號就好大鑊。係 啊， 係啦，突然間個人咧。仲慘過冇大人包， 係啊，唔 喺落街 嗰種不安感啊，嗬。 咁、 嗯、 但係咧，如果假設有七日嘅時間咧、嗯，你可以離開個網絡世界咧，我覺得係一個祝福嚟嘅。即、 嗯、 係、就是、我啱啱最近呢一次嗰個體驗就係、是、啊，冇曬啲煩惱，冇信號就冇煩惱嘅呢、這個世界。係、 嗯、 你嗰七日，你就淨係面對你面前嘅所有嘢，面前嘅所有人。 系啊， 幸福嚟嘅原来我自己嘅体验就系喺个过程里边，我可以有呢一个嘅幸福啦。所以我其实我系几鼓励啲朋友一齐玩噶、 嗯。 所以我出年我话我仔会同我一齐啦。咁其实我原本个 plan 咧系2024嘅，咁我就不过我女就无端端旧年自己报咗名，唔系今年自己报咗名啫嘛，2023。 系啊。 系啊， 咁啊报名嘅过程你亦都唔知噶嘛，即系早两集你曾经想讲一样嘢就话你唔知嘅，咁嘅今次嘅过程系点？你可以依家交代下啦。 其实就系咁嘅，佢咧有一日咧就大会啦，有个 ambassador 系喺香港啦，即系香港代表，就打俾我，喂，直生啊，有个细路叫 Nicole， 姓直嘅，我估系你个女吧，系啦，佢报咗名，你知唔知啊？爸爸，系啦，就咁咯。咁我就知道原来佢就自己报咗名，其实佢有同我讲过嘅，其实我系。拒絕咗佢不下十次噶啦，系、 嗯、 啦，咁佢嚟緊又唔係佢本身佢自己都係讀緊中五啫嘛，咁啊有好多一啲嘅試校內試要考，跟住佢又報咗一啲AP， 又係五月要考，咁、那個我哋翻到嚟香港就5月3號，係啦，佢就唔知5月8號考試，咁我點會俾嘅啫？作為爸爸係咪？結果條友仔自己報名。 咁都幾得意一個體驗咧，我想問咧七日六。夜嘅呢一個咧，撒哈拉嘅旅程入邊，你有冇鬧佢，或者有冇嗱？我當真人 show 咁樣拍啦，即係我都係啲媒體人，我會如果有部 cam 咧，我就會拍住噶啦。呢啲係好好拍嘅，啲 running man 啊，啲婦女檔呢啲咧，咁跟住你有冇鬧佢啊？跟住佢有冇話、哎、我好想放棄？跟住你有冇講啲好老掉牙嗰啲老派説話？其實咧，我一早已經講咗咧，叫你唔好嚟噶啦，你而家頂唔順咧，你真係點點成成嗰啲咁嘅嘢噶？ 真係堅冇喎，真係冇喎，佢係真係好鬼倔強嘅喎、哦。呻都冇點樣呻過，我隱約感覺到佢喊過一兩次， 嗯、 但係係低入咁，我同佢保持20至30尺距離嘅，長期都 係 係啦，即係有啲時間一齊行啦，一齊咩啦，咁啊大部分時間喺個跑道上面咧，我哋都有20-30尺距離嘅，冇乜傾偈嘅， 係 因為大家都好攰，佢又好攰，我唔想我有機會俾佢分享太多嘢，即係有時人好得意噶嘛。咬實牙根就容易過啲嘅、 啊， 但係咧突然間咧唔知講咗一啲 negative 嘢咧、 啊， 其實就好辛苦。我唔淨係佢啦，我都會講 negative 嘢噶嘛，喺嗰一刻係啦。咁、啊、所以我哋就避開唔傾偈。 哇！呢、這個真係好聰明嘅做法，亦都希望透過大電波都係啊嚇。咁啊，成日都話上陣不離父子兵啦，咁樣咁啊個過程入邊，即係阿直呢個跑極地馬拉松咧，絕對可以分享一下嗱、啊。我又輕鬆少少啊，咁啊。 究竟七日六夜入面呢会见到啲咩景致㗎？係咪啊望向天空就无限咁多粒星星㗎？有冇啲动物同你一起跑㗎？我想问。 我哋就喺嗰个地方呢，咁大会都揀咗一啲我諗冇野兽嘅地方先啦。係啦，咁即 係。就算有野兽都你都可能会有呢个突发㗎嘛。野兽系咩呢？佢是会过嚟有机会同你 say 下 hello 咁样噶嘛，系咪先？ 系啦，就冇嘅。我哋见过最大只动物咪骆驼咯， 骆驼 系啦。咁就我以往三两次去咧都冇见过嘅，即系一大群骆驼咁，有啲类似好似牧羊人咁样，佢牧啲骆驼啦咁样。咁我諗嗰度有幾十隻嘅，即係可能50-60隻都有嘅。咁跟住我哋就同佢同一個步速啦，跟住就佢係咁即係講，即係喺講嘢。我嗰啲駱駝喺度傾緊偈，我係第一次聽一大群駱駝喺度互相好似傾偈咁樣嘅聲音嘅，係啦，就 幾得意喎， 幾得意啊，係啊係啊，好過癮，即係未試過，第一次見到咁大群。即係通常我哋喺沙漠見到駱駝幾隻嘅啫嘛， 係或者拍戲啦，你見。有陣時啲電影都係幾隻嘅，哦呢個幾好，咁啊漫天星星啦呢啲， 漫天星星啦，咁有一晚我哋迷路嘅其實， 哦係咪？ 我哋迷咗路嘅，因為我哋行得慢啦，咁就我哋離開咗條跑道大概1公里到嘅，咁就不過大會好安全嘅，咁佢有啲架撐喺樹，咁我哋就撳掣咁 SOS， 咁啊大概可能都係20分鐘、30分鐘就有人嚟㗎啦。 哦，咁如果迷路咁呢個已經有救援隊啦，但係呢個迷路係點解會發生嘅？我想問一下。 嗰日其實又係有啲意外發生咗嘅，阿妹妹咧其實又係流鼻血，咁就佢流鼻血，咁我哋就坐低咗，又係坐低大概半個鐘，咁跟住就我哋本身慢，再半個鐘咧，其實我已經離開曬條主隊一段時間㗎啦，係啦，咁就跟住夜媽媽啦，咁當然啦，頭先你話有咩睇佢流鼻血嘅時候，我哋咪瞓低喺個地下度望星咯，係好過癮喎，好浪漫喎，其實，跟住我話我見到隻馬。佢話我都見到啊，係啦，啲星星咁樣，咁唔知係咪人馬座咧咁樣，係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就半小時之後，我哋起行，啲人走曬啦，咁我哋就睇啲路標啦，咁因為夜晚咧，佢啲路標咧好多都係反光點，咁咧。夜喺個沙漠度唔知點解好多反光點嘅喎，可能離遠有啲燈，我哋就以為反光點。咁我哋總之行錯咗路啦。咁大概1公里之後，發覺好似唔係好對路，所以就撳 SOS 啦。 係啦，呢個都係叫少少緊急嘅情況啦。如果收音機旁邊人你諗住啊玩下呢啲極地嘅馬拉松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經驗學習啦，或者你聽咗之後，哦原來可以咁樣操作嘅，因為我估呢啲經驗係好寶貴啦。请阿直上嚟，其实香港唔系好多极地跑手嘅，即系我成日都话，当我哋见到阿剑神加朗咧代表香港队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好多香港人啦，佢哋系有自己嘅政绩啦，但系佢哋追求运动嘅心系可以好热切咯，可以好疯狂咯，系咪先？你谂下，你玩咗4-5次嚟紧，第五次啊，第四次呢、這个呢、這个撒哈拉嘅沙漠马拉松啦，跟住跑过南极，跑过北极，有呢啲人嘅。但唔多咯，系咪先？ 都有嘅，都好多嘅，其实系啊。你一落咗坑就你发觉好多呢啲人噶啦。 O K， 即系好似玩车咁样，你以为自己嘅车好珍贵、好罕有，跟住原来咧，你上网打，咦呢种车都有车会嘅咩？跟住一出嚟车聚嘅时候咧，原来有40架呢啲车咯，香港咁样。咁所以都几有趣嘅。嗱，今日咧同谢永强讲住咁多咧，下集咧再同阿直多讲少少咧。我哋今次唔讲沙漠啦，讲下你其他喺南极或者喺北极跑步嘅一啲体验。又讲下你开始进入呢啲极地跑手嘅行列咧，你嘅体能训练嘅模式系点？我真系想由个 training 嗰度可以多讲少少。如果收音机旁边有啲后生仔，喂，我都想好似阿直咁样跑如何如何喎，咁你自己嘅体验系点？你自己嘅训练模式系点咧？我想你喺呢个环节嗰度多讲少少，好嘛？阿直， 好， 唔该晒，下集再同你倾过 ，thank you， 拜。 疲累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 谁记挂？讲到满，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蚕食自香。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穿，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身体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流泪像惯性，无从看到远走路径。明明也有祝福与关心，吻红或送暖，你在旁空圈，我为何抱怨？思念在缠着，在烦着，没形状难被切断。闭着眼，盖着耳，没法过得撇脱，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深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哀不过无声，我不知怎向全世界解释。知怎叫停，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期待此痛步入尾声，不需要澄清，我都不必向这世界解释，然后就惯了，徐徐背上创伤，不讲声。谁人似我一般渴想，痛苦变得透明。 佢 Crow 云浩影无以名状的同1872388等紧大家打个电话嚟，就系晨光 Morning Call 啦。 系啊，好多预约电话，大家都真系好瞄准你哋嘅目标日子，好开心嘅。咁但如果有啲咩特别嘅信息想喺今日尽快讲出嘅话咧，快啲打电话嚟啦，最后机会啦吓，1872388啦。 我有。朋友呢两三日生日喎， 系咪啊？ 系啊， 你自己食咗先啦，系嘛？ 唔系，我记得钟哥都系差唔多时间生日，系9月10日啊，梁永忠先生，咁啊，大家生日快乐啊！1872388打个电话嚟啊吓，咁啊，转个头咧再听下大家晨光 Morning Call 嘅电话啦。 晨光追踪31。 嚟啦！早晨，早晨，9:26啊，嘉明同埋阿 O 一齐揾阿昌出嚟咧，倾下偈。早晨，阿昌。 早晨，阿 O。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Hello， 又讲下今晚7:03有啲咩睇咧？7:35啊，去到。 冇错啊，咁啊，今晚7:35送俾大家有铿锵集。今集嘅题目叫做开拓新视野。咁啊，边个要开拓新视野呢？系讲紧啊，嗰啲刚刚开学嘅学生哥啊，咁啊话说咧，2021年啊，咁啊呢个课程发展议会同埋香港嘅考评局咧，就提议呢个教育局啊，就将呢个通识教育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咁啊课程咧由香港啦、国家啦同埋当代世界三个主题做核心内容嘅。咁喺呢个新安排底下咧，学校原来要喺嗰啲学生嘅高中3年之内咧，就帮啲学生咧安排前往内地考察啊。咁啊，等嗰啲学生咧可以了解一下国情啦、国家发展啦，咁啊提，从而提升国民身份认同感。话咁啊，俾翻少少数字大家啦。咁喺呢个香港同内地通关咗之后咧，就已经有超过咗有20个唔同嘅主题嘅考察团咧，就陆续出发咗噶啦。咁啊。 大概咧應該喺剛剛嘅八月底之前咧，就已經有成40,000個學生咧參加咗。咁啊，我哋嘅鏗鏘集嘅接濟隊咧，就會跟住一啲嘅學校啊，就翻去內地嗰度考察，嗰度一路沿途拍攝，去了解一下咧嗰啲考察團嗰啲中學生咧有啲乜嘢體會，有啲乜嘢感受，佢哋當中咧有啲乜嘢學習嘅經驗咁話，亦都從而咧去了解一下嗰啲機構啦，同埋學校喺籌辦呢啲交流團咧嗰啲過程裏邊咧有啲乜嘢挑戰嘅。 係哇，咁各位家長都可以借啲耳睇一睇咧，了解一下，因為通常呢啲唔係親子團嚟噶嘛，家長冇份去噶嘛。 我有一個老師朋友，佢話咧交流團咧最難係乜嘢咧？就係咧膳食方面，因為內地咧好多都辣啊，跟住啲細路仔冇理由，但係可能 斯斯寫寫 啦，四五年級咁樣，哎、我哋食個麻辣火鍋先咯，咁樣我哋食酸菜魚，好似又好似嗱，我哋大人冇乜所謂啊，梗係正 添啦， 係咯，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我有啲朋友做教育工作者咧要諗諗計喎， 都係 係啊，好啦，轉個角度，10:30有節目精情， 冇錯冇錯，咁啊呢個精情咧呢個大型嘅紀錄片咧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會。今集咧同大家睇下兩個議題，第一個咧就係翻返去2022年呢個北京冬奧會啊。話説原來呢個北京冬奧咧係從申辦到籌辦咧，都係堅持用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嘅原則去籌備嘅。咁今晚咧就會一齊同大家睇下咧，國家究竟做咗啲乜嘢去到推動呢個咁綠色嘅一個冬奧會啦。咁啊，節目嘅下半部分咧帶大家去到呢個馬爾代夫啊。咁啊，關中國咩事呢？原來馬爾代夫呢，即係大家知道島國嚟㗎嘛。佢哋呢，即係由機場去到佢嘅首都馬累呢，都係得坐船嘅啫。嗰度啲人呢，好想起條橋出嚟嘅，但係冇咁嘅能力。咁啊，中國嘅一帶一路倡議呢，就幫到佢啦。今集會睇下嗰啲起橋嗰啲工程師呢，點樣去幫佢哋呢，起一條跨海大橋，連接呢個機場島同埋佢哋首都嘅。 哇，冇得去旅行，睇下電視望下都好啊。 有陽光與海灘都係正嘅。 唔該曬啊，張啊。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巴一名车长在九龙湾车厂怀疑被车撞到死亡。据了解，事主准备开工，今朝大约7:30被发现倒卧在车厂一条车道斜路。公司职员报警，送往联合医院救治，其后证实不治。九巴对事件表示非常难过和哀痛，向员工家属致以最深切慰问。已經即時派員到醫院為家屬提供一切適切協助，會配合警方調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默考爾表示，中國有可能試圖壟斷較低級的電腦晶片市場。率領國會代表團訪問荷蘭的默考爾感謝荷蘭政府為限制對華技術出口採取的措施，並且與何方官員討論先進半導體晶片的問題，但他指出不受現行出口管制影響的傳統電腦晶片技術亦都要關注，認為中國正是嘗試壟斷傳統半導體晶片的市場份額，值得討論。荷蘭政府6月推出出口限制措施，要求荷蘭晶片龍頭企業阿斯莫在向中國企業出口先進設備之前申請許可證。中方當時批評美國脅迫拉攏其他國家對中國實施半導體打壓圍堵，嚴重損害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敦促荷方不濫用出口管制，維護中荷企業和雙方共同利益，維護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据报将会率团访问北韩。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应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北韩政府的邀请，刘国中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即将访问北韩，参加北韩建国75周年庆祝活动。北韩每年在9月9日庆祝建国，而在今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亦都曾经率团访问平壤。 出席韩战停战70周年活动，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代表团首次访问平壤，期间与北韩领袖金正恩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一同出席阅兵仪式。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3号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发射在凌晨2:14进行，遥感33号03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的领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34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6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55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3.03系升3.7，腾讯控股324.6跌3蚊。友邦保险68.35跌4.5，碧桂园1.27系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63.55跌9.5，恒生中国企业65.78跌3.8，阿里巴巴92.1跌1.5，新奥能源56.85升1.9，中国海洋石油13.72升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47.72，瑞士法郎0.891，加元1.365，人民幣7.319，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3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33219点，跌21点。港金报179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8.14美元，卖出191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奥运站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分别去到青葵公路近住永德里广场，同埋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另外在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风力楼。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车龙告示打到近住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去到芜湖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车，龙尾喺龙翔道近住笔架山花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车多缓慢，车龙去到丽业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挤塞，车龙科学园。 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慢車，龍尾丹桂村，仲有荃灣路出九龍近住進星工廠大廈車多，龍尾奇德專新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干諾道中友邦金融中心來回方向和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 悬疑罪案剧《李安全吗》？ 你好， 军师系咪军师啊？ 哦，系我。 你点都要俾我交代我啩？如果你夠膽玩我，有大把方法要你呕翻晒啲钱出嚟。 你而家查下，仲有边啲厂家安装咗牧羊犬系统？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潮清时。 逢夏天，潮清志搞搞新意思， 一班年轻人一齐捉紧夏天嘅尾巴，出走野外，上山下海。 林静蕾、阮仲阳、余海琪、黄宝瑶、杨耀聪五位主持展开两日一夜嘅 camping 之旅， 通过各种任务，比拼出最后嘅 survival king。 潮清志野外走走特辑，9月9日起，一连四个星期六，下午5:0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电音乐队星期三的康帕奈拉推出全新歌曲叫做 Mermaid。 主音歌手除了演技大爆发备受肯定之外，音乐方面也不错。今次歌曲以轻快为主，表达一种经常在海中生活的人鱼公主对陆地飞鱼感觉得到憧憬，也都希望拖住王子隻手共度时光的感情。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期三的康帕奈拉 Mermaid。今个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星期三的康柏奈拉 Mermaid。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28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9:42，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啊，早上嘅11:45啦。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听众朋友咯。 系啊，早晨啊，系咪阿菲啊？ 系啊 ，Hello， 你哋好。 早晨啊，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想分享一下咧，其实今日咧系我爸爸妈妈嘅结婚纪念日啊。 系，哎呀，结咗婚几多周年啊？ 根据今日所得嘅资料咧，因为我自己都唔记得嘅，系42年啊。 哇！ 你嘅资料系咪问翻啲兄弟姊妹攞翻嚟噶？ 唔系，因为今日咧，原来系爸爸突然之间醒起嘅，咁跟住连妈咪都唔记得嘅，系啦，咁所以妈咪系都有啲 surprise， 咦，爸爸系会记得嘅喎。 哎呀，爸爸好有心，仲有心过妈妈。 好彩佢早过妈妈记得咋。 系啊系。 如果唔记得就留耳仔。 系啊，所以妈妈今日有奖励，叫爸爸可以休息，今晚唔使煮饭，可以出街去庆祝嘅。 哦，咁你做女嘅会有冇谂过点样去到同佢哋庆祝啊？ 我会俾个孙佢哋凑去俾快乐佢哋。 哇，仲有埋孙添啊！哎呀，sweet 到咧， 一石二鸟嘅做法啊，真系好犀利。 其实大赢家系你喎。 win win 平三嘅，咁啊啱嘅，咁有啲咩祝福嘅或者系多谢爸爸妈妈嘅说话，可以喺我哋 morning call 嗰度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 都辛苦佢哋咁多年啦，即系照顾我哋啦，同埋即系真系生完个孙仔之后咧，即系孙女啊，咁妈咪其实都好辛苦嘅，即系成日都好早嚟到啦，咁我哋放工又可能好夜啦，都要花好多时间啊精力，咁都多谢佢啦，即系发现真系生完之后，妈妈真系好伟大啊！ 系啊， 系啊， 咁啊，为到一众嘅母亲们致敬啦。 系啊， 咁不过旁边嗰位男士，即系你丈夫咧，其实都有默默嘅付出嘅，我深信系咪？ 都系嘅，系啦， 勉强嘅你话 系啦。咁啊，哇，听到咧一个好幸福嘅家庭嘅一个好感人嘅一个时间啦，咁样。所以今日咧主持人咧特地拣嚟呢一首作品咧，系张学友先生嘅《你的名字》。我的城市， 哇， 希望呢你全屋企人呢都试一试啦， 啊，今日食嘢唔使加糖啦， 好唔好啊？ 好 多谢你电话，继续支持晨光第一线啊，知唔知道啊？好啦， 靠你啦， 拜 拜。 曾听说过，从未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园边各最惬意，只需要最会唱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是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要说何谓爱情，定是跟你当当时闲话着细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方不在地老不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最会曾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 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淡。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实网上面咧都好容易见到好多朋友咧就喺度话啊啲快餐店佢哋有啲叫秘制嘅配方，例如咁讲啦，例如可能一啲快餐店佢自己嘅酱。佢嗰啲甜酸醬係自己配方，又或者佢嗰、那個叫做漢堡扒又係特別自己嘅配方，用幾多成肉啊，用幾多成咩肉啊，撈埋一齊咁樣嘅。咁呢啲嘅配方，甚至乎係講緊佢哋嘅炸雞或者佢哋嗰啲叫雞堡咧，又係有自己獨特嘅味道嘅、 我記得咖喱咧，佢哋好似話A 快餐店同 B 快餐店咧係有唔同嘅， 係 係啦，即係可能你入 A 快餐店食嗰、那個。咖喱牛腩饭啦、 啊， 系同 B 嗰个啲味道完全唔同嘅。 哦，系啊。如果系同一间厂出嘅，照道理， 系、 个分别应该不大嘅。有机会系嗰、那个后屘即系叫做溶雪啊，或者佢 系啊，或者个加水啦，系啊，厨师啦。 因为其实咖喱咧呢、這个世界真系千百万种咖喱，咁啊，其中譬如好出名嘅当然印度咖喱啦，其实日本咖喱都好出名嘅， 马来西亚嘅咖喱都有，佢别有一番风味。 我记得咧，啱啱喺我唔记得系今年定系上年度嘅，咁系。嘅一啲咩咖喱聯盟嗰啲咁樣嘅嘢嘅，係啦，即係世界性嘅。咁呢啲咖喱聯盟佢哋就話到咧， 咁幾多咖喱聯盟？ 係啊，咩都有呢個世界， 有趣喎呢個。 咁佢哋就話到呢個世界上最多款唔同嘅咖喱嘅配方啊，已經唔係印度啦，啊原來係日本咁、啊、樣。咁、你睇翻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唔同款嘅，有啲咖喱，譬如咖喱做湯啦，有啲係咖喱飯啦，咖喱佢哋都有，譬如咖喱包啦，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係嘅，好啦，咁既然咧呢、這個世界上有咁多唔同嘅配方，咁每一種嘅配方亦都係獨步嘅。有啲朋友就嘗試咧去到就模仿，因為人哋商業秘密嚟噶嘛，即係正如黑色汽水一樣。咁人哋有個。有个 formula 喺度制造呢个汽水嘅，其实你系模仿唔到嘅。纵然坊间有其他嘅品牌都系黑色嘅汽水，你发觉大家的味道咧系不一样嘅、 嗯， 甚至乎咧佢个配方系精准到咧，就系将佢去到研制做一个叫做罐装，有罐装嘅 recipe 啦，然后系樽装，甚至乎系佢系打气嘅嗰一只嘅新鲜嘅，佢哋全部嘅配方咧都系不一样，但系可以调校出同样嘅味道嘅。咁、 哦、 如果你话甚至乎系其他品牌嘅话，佢哋又系有唔同自己嘅配方，所以呢个世界上。汽水配方何其多， 系啊， 同洗头水一样， 即系成日都话咧，你去其他国家饮嗰个汽水咧，又同唔同嘅地方又唔同咁样， 系、 有啲地方甜啲，有啲多气啲，有啲就。酸甜苦辣乜都唔同啦，总之系。 系啦，咁有啲可能即系话多气啲嘅。而家佢有一只新出嘅樽装嘅，佢都喺度话咧，就系你饮嘅时候，佢有一种咧，好似生啤嗰种啲气拱出嚟嘅，嗰、 哦、 种黑色嘅水都有拱出嚟嘅。咁、呢个系特别嘅。其实最主要拱出嚟嘅原因系因为， 我觉得嗰个生啤汽水好似话好销售量好劲、啊。你头先讲嗰个， 系啊， 即系意思咧系讲紧话，又话唔知啲连锁嘅超级市场咧。又卖晒又话成咁样噶嘛？ 佢其实咧个味道，我觉得唔系话即系系好得好紧要，反而系个气氛。即系当你打开个盖掩，即系佢拉环咧，系成个面都系，佢唔系净系一个好似三角形嗰个拉环个窿。佢一拉嘅时候咧，其实成个盖咧系拧走咗，咁有啲气系咁拱上嚟，咁啲人就会觉得咧系每一次，就算喺屋企室内嘅，你都有个气氛系好好，咁人就系咁噶啦，气氛好，你梗系觉得会好饮啲噶啦，通常。 都係咁嘅。好啦，咁今日個主軸咧，其實就係想同大家講炸雞嘅。好啦，咁炸雞咧，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嘅recipe 啦。咁其中一個咧，大家都好想嘗試。去到模仿嘅，亦都大家覺得，咦個味真係有少少似喎。咁當然唔係佢哋原本嗰、那個方程式啦。咁今次呢一個嘅炸雞咧，其實大家都不妨可以試一試。今日夜晚試下加餸。好啦，咁做法就係點樣咧？先準備梗係要雞啦。咁除咗雞之外，亦都要準備埋其他嘅配料嘅，包括好多譬如生粉啊、麵粉啊，甚至乎蠔油啊、生抽呢啲，全部都要準備㗎。譬如胡椒粉呢都要準備嘅。咁做法點做咧？咁先用買嗰啲叫做雞髀啦。咁要有埋骨嘅，有埋骨其實都 OK 㗎啦。好啦，跟住你咧就要準備定嗰啲譬如叉，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簡單嘅步驟。好多廚師咧，當佢哋去到烹調呢啲雞要醃味嘅時候咧，都會用叉或者牙签吉吉吉吉吉佢啲肉，咁啊令到佢可以就索味索得多啲。好啦，咁当你将个呢个鸡髀咧吉吉吉晒啲肉之后啦，咁亦都要准备定啲蒜头啦，普通嘅香葱，香葱可以打得碎少少，系啦，咁啊望起上嚟会再靓仔啲嘅，即系似粉状咁样。好啦，跟住又再加啲，譬如系胡椒粉啦，五香粉啊，咁呢啲都可以加埋入去，然后就将佢腌咯，咁啊腌大概咧，放喺雪柜嗰度腌啊，再加生抽同红油，咁啊放入去雪柜嗰度腌大概四个钟。好啦，腌四个钟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攞翻出嚟咧，就准备噶啦。跟住你另外再攞多个碟出嚟，加生粉啦，亦都咧就再加埋啲面粉，咁啊甚至乎咧就可以再加胡椒粉啊，另同埋头先加过嘅一个五香粉咧，就再捞捞捞捞捞佢先。咁呢个又备用嘅。 Okay. 好啦，然后再搵个吉嘅碗咧打蛋。 系 啦，打蛋咁啊，打完蛋之后打两，我鸡蛋我就中意重少少嘅，打两只鸡蛋就落普通一斤嘅生粉同埋面粉。其实你发觉用啲粉都几多，目的都系希望咧佢一阵炸起上嚟嘅时候个皮咧可以更加香口同埋脆滑嘅。好啦，咁啊加完之后咧呢、這个粉咧你就要再加纯牛奶。 喺、 呢个时候就加纯牛奶啦， 都几多步骤， 好多步骤噶，因为你要做啲味咧，要足同埋似嘅话咧、其实需要嗰啲腌料咧系会多少少。好啦，咁你就将呢、這个牛奶嘅同埋呢个粉啦、鸡蛋捞捞埋佢啦，咁佢亦都会有一个叫做黄黄地色嘅，好似叫浆液咁样嘅出咗嚟嘅。好啦，当佢出咗嚟之后，你就将已经腌制咗嘅鸡咧。就放埋入去呢个酱嗰度，就一齐捞捞捞捞。好啦，连埋头先另外之前一碟咧，就嗰个粉啊，粉状咧就腌咗嘅鸡，加咗个蛋浆，再放落去嗰个炸粉，即系头先啲面粉咧，系饮晒啲粉，跟住最尾就放落去个油锅嗰度炸。 系 咁好简单，炸咧其实就高温炸，就炸到佢变咗金黄色。咁大家就擎一擎干啲油啦，就试下个味，睇下会唔会好似系。坊間大家喜歡食嗰啲炸雞味， 我聽咧我就覺得好食啦。 係啊， 但係咧你叫我整咧，我就覺得 都幾多步驟啊！ 哇，如果執馬咧，前邊咧起碼有八個碟啊，八個碗仔先加得， 全部都係粉啊， 最少都有三個， 有粉啊，有葱啊，有牛奶啊，即係幾樣嘢加埋都已經加多幾個碗啦，已經係。 所以食物咧，我覺得啊，廚師如果能夠做得好嘅話咧，咁啊食客就可以更加珍惜啲食物。 係啊，要用心烹調， 煮得好，咁啊大家就食得開心。 我的享乐时代。 咁啊，船仔开学啦，我都几个月冇翻中大啦。 点啊？ 中大一如既往地咁清新啦，当然，因为我真系好中意行中大。我寻日咧，本身我谂紧啊，好唔好搭车落山船？因为我喺山上面，我哋有分山顶啊、山脚嗰啲上堂噶嘛。咁我喺山上面上， 即系百万大道上嗰啲位， 再上再上嗰度上啊！我喺联合书院上堂上，系啦。咁啊，上完堂之后谂啊，好唔好行落去咧？但我又拎住啲好重嘅电脑，但谂一下，哇，校车嗰条队咧多人多到咧，我喺度谂，我谂 咁你行落去，我行上去。 嗱，行上去我唔会行，我行过，因为 车咧会唔会有嗰啲情缘发生噶？第一日开学嗰啲，撞跌咗人哋部电脑，跟住嗰啲执翻， 撞跌咗部电脑咁大件事， 都话唔好意思啊，我整跌咗你啲嘢，跟住话唔紧要嗰啲咁样咧，会有呢啲叫做青春爱情故事， 即系手又再掂。到對方隻手 係類似，你喺聯合㗎，我唔係㗎，我喺崇基㗎，咁樣嗰啲咁嘅嘢㗎，我想問。 咁如果係咁，應該係情人路做啦，應點解會係少係咯？ 情人路另一條邊路，唔係講笑嘅。 我咩都聽唔明。 好啦，交翻俾你講個開學感受先。 係啦，我又講咧，點解要講係講我落山嘅感受？ 係 好攰啊， 好攰係咪？ 係啊，因為好耐冇行過，我諗我要行十。 十分鐘到啦，係啦，咁但係沿路咧係因為佢是落緊雨，咁我行到中間落雨，我就匿咗一棟 building 度坐咁樣啦，之後先再行嘅。 其實佢行落山喎，佢都唔係行上山喎，呢個人都呢、這個 人我係渣渣，我係散㗎，我係散㗎。咁但係咧，神奇嘅位係咧，我諗翻起我。啱啱 year one 入学嘅时候，因为行落山咧系有好多条路可以拣嘅、啊。 其实你行过运动场，好心你入去得闲操下自己啦。 我会绕过运动场翻屋企。 真系 系啦，咁样 应该锻炼下你真系应该。 唔系，我想讲嘅系咧，谂起以前咧第一日入学嘅时候咧系好惊嘅。吓、啊，因为咧中大啲路咧，我系用我要用个 map 啊，即系我要开导航行嘅。 是的，真的会荡失路。 是荡失到到而家呢一科嘅我呢、上年啦，应该咁讲，我都仲系搵紧导航咯。 同埋咧，你转咗入去咧， 路牌 某一啲中大嘅位咧， 啲building系冇噶。 系啊，同埋咧，有啲building咧，永世都冇人噶。 系啊。 你想揾個人問啊？唔該，係咪咁樣行翻落去下面咧？就係個運動場啊，冇人可以答得到你噶。係 啊， 係啊， 係啊，咁搞到要行導航。咁我諗下，哇、啊，好彩啦，我識路啦，咁樣最開心係咩咧？崇基有貓貓，咁啊行過咧又可以玩下貓啦。咁其實咧，中大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貓嘅，有啲係親人一啲嘅。咁啊，崇基嗰兩隻咧係特別親人嘅，新亞嗰啲咧就要睇只貓嘅心情啦。 係哦，咁你就可以探下啲貓啦。 係啊，我成日都。我身边有同学为了玩猫玩到迟到咯， 会开罐俾嗰啲猫食，即系我纯粹问一下啫、 有猫 义 工，有猫义工，因为咧要分嘅，有啲猫咧系教授养嘅，咁、譬如崇基嗰两只系教授养啦，咁你喂佢咧又唔好，因为佢定时定候有人俾嘢佢食，佢就会肥得滞啦，系、啦， 教授唔中意啊， 教授建议唔好啦，咁样系啦， 教授建议得嘅，即系教授唔中意啦， 教授建议唔好啦，咁另外咧，因为崇基即系中大太多猫咧，有猫义工嘅，有人定时定候咧系入去喂猫嘅，咁、所以大家又唔好即系咁激动。 喂，你可以加入猫义工啊，其实见你个人心地都几好。 我都几想噶，但系我惊啲猫唔中意我，我最近见猫见到我都走咯。 你猫义工咧，你见到嗰啲男仔咧都有爱心咧，其实几好一个 speed dating 嚟，我想讲。 哇，咁样 speed dating 啊？ 系，我帮你谂埋噶啦，呢、這个都一条龙服务咯，系、 okay 啊， 可以试下、 试下，试试谂谂佢。